墨西哥總統洛佩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洛佩斯透過社交網站證實自己受到感染，他說症狀輕微，已經接受治療。墨西哥至今有超過175萬人確診，近15萬人不治。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和暖，接近週末早上相當清涼。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8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9,758點，升314點，成交金額64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97點，跌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589點，跌38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726蚊，升35蚊；阿里健康27蚊，跌8毫；美團396.6，升16.4；阿里巴巴254.8，升4.2；比亚迪股份264.4，升9.8；小米集團29.65，跌1.5；港交所535蚊，升24.5；中芯國際28.3，升1.05；斯摩爾國際85.8，升3；中移動47.7，升1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2，英磅10.612，瑞士法郎8.752，澳元5.984，加元6.095，新西蘭元5.577，歐元是9.432，每百日元對港元7.4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668。日經平均指數報28,732點，升100點。港金現價報17,180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31美元，賣出1,856.2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有两宗坏车咧，都喺九龙区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快线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星河名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第二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只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咯，咁而家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快线啦，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云照道嘅支路挤塞，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真系拆得点？ 我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话喺巴基斯坦帮我揾咗个老公，叫我嫁翻去啊！我连嗰个人系咩人我都未见过，点嫁俾佢？ 乖，冇事嘅，我帮你谂下计。 由黄贤饰演嘅 Alina 真系会谂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嗯。是没有对白的。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不动了，好贵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搞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请坐。 系啊，嚟到星期一啦吓，而家咧已经系哇，其实眨眼咧呢个一月咧又得翻一个礼拜，系好快又嚟到啦，已经新一个月又出现啦、 啊，我哋又过年啦， 系啊，年又过年啦，我哋而家咧不如我哋一齐咧大啖咁样喺我哋安全嘅地方咧深呼吸，深呼吸一啖先，哇！ 即系戴住口罩安全， 戴住口罩，仲要喺自己一个安全嘅地方度深呼吸一啖， 我哋 叫做咩？ 安全区系嘛？ 呢啲叫做系啦，呢啲叫做安全同埋自由嘅空气啊！ 喂， 真系、哦、你经历咗呢两日嘅油麻地围风之后咧、 哦，其实你有冇即系叫关心？社会即系关心，事事关心咧，只走落去望下。 其实佢建议你最好唔好咁做噶。 咁当然 啦，理论上唔得噶。 大家事事关心得滞嘛。 唔系噶，但系总有好多人去关心佢哋呢个社区噶嘛，系咪？ 要噶， 要关心佢哋嘅，系咪？突然间咁样，咁但系 不过完咗啦。 系啊，好彩都真系三日两夜嘅时间就完咗啦，系嘛？ 哇，我谂即系你好少会估到咧，我哋香港都会即系同你见到咧新闻里边嗰啲。畫面咧、 嗯， 就喺我哋自己嘅社區裏邊出現咯。突然間，嗰啲鐵馬啊、圍封啊，跟住有大量嘅嗰啲著住防護衣嗰啲人員喺裏邊走嚟走去啊。然後咧，你直情喺裏邊好似走唔翻出嚟咁樣咧，就要喺嗰度。 喂，啲行家、記者、行家先。 係，唔係有啲係好好自然咁樣衝入去嘅。系啦，有啲自己冲入去咁样。 哦， 哇！你谂翻呢个，即系如果你用一个乐观啲嘅讲法咧，好似头先阿田嗰只咧，就叫做三日两夜嘅油麻地佐敦一带嘅度假事件。 咁又唔可以用度假嚟形容嘅， 唔系都系度嘅，度日如年啊， 系啊系啊， 系啊，之后唔知佢可以即系搞几耐咧，就终于哦放翻出嚟啦咁样。 唔系因为即系未见过市面咧，有啲咁嘅闸咧，即系拉嗰啲闸喺条纹，真系第一次见啫。 谂紧咧，究竟政府咧，佢话要围封咧，我硬系听到围封呢两个字咧，就梗系攞板啦。 系系系，点围佢咧？你咁样系， 哎，好彩我哋真系文明嘅，原来有啲咁嘅工具嘅。 啊，系啦，即系有啲南白间嘅嗰啲诶闸咧，一拉就得啦，系好铁闸。 我哋叫嗰啲做咩电闸嗰啲咁样咧，系嘛？即系 其实呢啲闸咧喺大陆就好多嘅， 好多 系啊， 呢 啲 啊， 闸口喺度有。 香港就 好似少见嘅， 少见啲啦。我哋都好似佢唔系用水马嘅喎，真系。 哇！点搬啊？ 咁水马佢又泰国呢 水马 又 复杂喎，你又要先 咁呢只啊几好呢只？ 唔系，因为佢有好多车出车入啊嘛。 诶，同埋受限制区域入边嗰啲人又唔系咩三山 系啦， 系咪做乜用咁大型嘅重型嘅嘢嚟要拦住佢咧？ 系啊，嗱，咁如果你睇呢两日嗰啲新闻咧，就里边有啲人就叫苦连天啦，譬如话即系买唔切嘢食啊，又或者就算佢获分派嗰啲物资咧，譬如午餐肉就俾咗啲唔想食午餐肉嘅人食啦。系啦，咁啊，佢嗰啲杯面咧，有啲人就话原来冇派埋叉俾你啊，又话里边唔知啲即系食嘅时候咧，你见到啲记者影住自己即系匿藏喺个宾馆里边咧，嗰种嘅苦况咧，都你真系要执翻身彩嘅意思系，哇！你话好彩你唔喺个区域里边。不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可以大大聲同人哋講咧，我成功光榮咁樣履行咗咧呢一個喂香港檢疫嘅任務啦。 真係啊， 係啦， 辛苦曬呢個區域入邊嘅居民啊嚇，即係呢兩天咧，即係辛苦大家啦。 不過問題就係咁。咁嘅呢種光榮咧，可唔可以發揮去到如有榮焉咁樣嘅效果咧？因為而家咧嗱，佢講緊下一個可能話要封嘅咧， 係 果欄啊， 我拉落去下邊係嘛？ 係啦，嗱 附近啊嘛，因為你講緊嗰啲個案都多嘅，不過果欄佢唔係住啊嘛，佢商業嚟噶嘛。 喂，唔係啊，佢而家嗰度講緊一帶啊嘛，佢話近住果欄一帶咧， 又多嘅， 係啦，有兩週累計16棟大廈爆疫，咁所以咧有啲人都問啦，喂，如果去到果欄咧，使唔使都要即系封埋區咧？喂，咁嗰度咁多人員出出入入， 系啊， 哇！但系呢個勁啊，即系你體驗到咧咩叫做咧，即系實力嘅象徵。因為業界已經講到明啦，果欄嗰度就話啦，嗱，你試下圍封啊！ 你封我咧，就全港都冇水果食啦， 冇水果，冇水果過年啦咁樣。佢話啦，唔單止你會擾民啦，仲會令到咧我哋即係冇呢個水果過年。佢話 歡迎咁樣。 係啦，佢話你唔使唔好過嚟封啊！你一封嘅話咧，嗱，全港九成生果咧都會因為咁樣咧而受到嚴重嘅干擾嘅，咁樣可能會冇嘅，係啦。 咁唔封嘅話又有需要，咁咪大家合作係停架車或者整個站整幾？个站喺度，大家嗱一声行过去， 买完就算啦，系咪啊？ 咪 OK 咯。 嗱， 咁唔使封啊？ 咁嗰两日留喺封锁区嗰啲住户都会问呢个问题，咁点解你要封我？ 封咗， 你都可以摆个车喺度嘅。而家我又唔系话唔嚟嘅。嗱，就真喎，佢又冇話，佢又冇話你動駕流動採樣車喺度咧，我唔會落嚟採樣。 唔係，咁而家佢希望 佢之前都冇話唔俾，你係用咗強制。 佢哋希望大家可以強制佢哋真係驗到，驗咗真係安心冇事啦，咁你咪跟住可以出行咯，係咪啊？ 其實 一套餐嚟嘅。 從邏輯上嚟講咧，即係我而家有一個病毒喺世界試嘅，咁我都好驚，我係居民嚟嘅啫，我都好驚。哇！有得嗱一聲幫我測試喎，嚟到我屋企。附近咁，其實我都好樂意嘅。 係啊，我應該想落去 check 噶。 咁做乜嘢要夾硬？即係用強制，好似我係你預咗我係唔會肯， 同埋我會走佬嘅， 係啦。同埋你預咗我咧，一定會匿埋咁樣。其實我係好願意蒲頭出嚟去嗱嗱聲走落去做 啦。 因為危險噶嘛，如果我唔知道冇病噶嘛，係咪先？ 咁我早啲知道自己原來都係陰性啊，咁我安心咯，係咪？ 係啊。 但係問題啊，就係有啲人擔心啊，即係好多市民都擔心。 如果真係中咗招， 你哋啊，梗係有份安穩嘅工啊嘛，但係人哋有啲唔安穩嘅工嘅時候咧，擔心啊！我中咗之後，我停， 唔係啊，有賠償噶嘛，一講到明， 係咩？ 上次咪話咯，你而家你中咗有錢賠噶嘛，有5000蚊噶嘛， 你可以申請噶嘛， 你可以申請過。如果你話你經濟受影響嘅話 咧，個5000蚊咧 一早已經講咗啦， 未做到，大家都知哦，原來我中咗 5000啊，嗰個得意， 咩啊？ 5000 噶，好似有 5000 噶，確診有5000噶，所以嗰陣時先流傳嗰啲笑話就話咧啊咩如果 果唔戴口罩咧，罚唔知罚二千，都仲代三千。唔系，嗱，我认真，咁即系证明嗰阵时呢一个所谓嘅优惠计划，唔好叫优惠，补偿计划，咁咪即系佢自己觉得唔 work 咯。因为佢就系谂住话，喂，惊你诶，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个缘由就系话，啲人咧惊有啲群组，譬如的士司机，佢话佢唔肯， 冇工翻， 系啦，咁于是乎就有人谂到条绝世好巧，就话我哋俾啲补偿啦， 系咯，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补偿系可以有助大家咧主动去检测， 系啦， 亦都唔使抗拒， 因为咧， 你而家呢个区咪正正应该发挥呢个作用，嗱，俾我。即系我哋都事过境迁啦，我哋下一铺咧，如果假设咧，大家嚟试啦，即系因为其实你见到佢个火都唔停噶嘛。如果你话佐敦啊、油麻地，仲有一啲地方咧，你仲系要检测咧，不如我哋吸取呢个教训，我哋就用咧呢个流动广播六合彩车。 六合彩 系啦，我哋播嗰啲音乐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各位居民呢度咧就系流动检测中心。 嗱，大家唔使惊噶， 大家唔使惊噶，检查唔到身体好， 系啦， 检查得到有奖金，唔系 有 补偿，系啦，有得补， 咪咯， 系 呀， 检查诶检测冇事就身体好，检测得到就 有 得 补，系啦， 系啦，嗱，仲要系话啦，你哋自己落嚟，我哋唔使上去封你咁样，喂，一家便宜。又唔使搞到怨声载道，系咪先？应该用翻呢一个自愿，仲要系有呢个补偿检测方法。 但系问题嗰个补偿系咪即验到即刻补咧？ 即系呢个好似问紧嗰啲保险 agent 咁样咧，保边几种噶？ 行政嘅事宜啦，慢慢填下表啊嗰啲嘢。 系啦，如果你搞大晚餐嘅，可能系喂，我都要生活 嘅。咁冇理由即刻就攞五张啊1000蚊 嘅嘢 就俾你噶。 系啊， 不过即系明白嘅，市民有市民嘅担忧，政府有政府嘅担忧，大家都仲系咧，即系都有唔同嘅睇法咯。我净系会觉得， 就如果为个成个大局着想咧，咁系大家应该 系要 验 嘅。不过我就系想话咧，即系大家真系咧，你戴翻住好个口罩，跟住咧即系做翻你自己防疫嘅措施咧。喂，真系唔好累街坊啊！ 但要为佢哋讲个公道说话。他们有很多不是因为自己不戴口罩，是他们那些污水渠搏来搏去的。他已经在家里，你不会在家里戴口罩的嘛。他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回来家，个个说不要出去吃饭，又 work from home。他就在家里那些渠管搏来搏去，因为还要是那些是旧的，就是旧社区呢，其实那些专家都说，喂，那那里真的本身是低下阶层。咁个有劏房，咁个环境已经恶劣，系啦。喂，佢话咁你点搞啫？所以咧，其实而家啲人担心咩咧？今日攞到个安全手环翻屋企，听日佢继续开水喉。 啊！ 喂，佢一水长流， 所以咧有 入口 嘅咯。有啲技工咧，佢话：喂，你其实政府搞乜都冇用， 應該 你唔该帮 我 搞头 啊 嘛，搞渠同搞喉， 搞喉同搞渠咪盏搞咯，佢一定搞唔切啊嘛。 搞喉搞渠即刻搞咯，就系咁啊！唔好讲咁多啦，即系验嘅同时 未见到呢步咁样， 有牌都未啦，未噶。 因为佢可能仲要睇下点样安排啊，等等，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程序啦。 我就觉得我哋又再实事求是啲啊，做啲咧眼前急务，除了呢个流动六合彩采样车呢个宣传计划之外咧， 最话俾听真系确诊咗啲人有得补啊！ 唔系，我哋而家咧应该要用第二条桥咧，就系各个社区咧自己密切留意嘅，即系譬如你住嗰区，哇，我住咩九龙城定边度咧？假设你望住咧嗰个数字咧，突然间咧即系有上升，咁你第一个动作系咩咧？你千祈唔好走，我哋绝对唔会鼓励你逃走嘅，鼓励你入伙。你可能你都要有定个心理准备，会唔会下一次轮到我哋个社区咧有呢一个即系度假型嘅措施咧？ 因为你咁样会又引致咧超市有啲米啊啲咩冇鬼晒噶咯。 喂，你入定杯面啫，冇话抢粮。 唔系你喺 食杯面， 系啦，你入定少少都好啊。 喺屋企咧，其实粮饷应该有啲嘅，即系咩工具可能都有嘅，系嗰啲即系记者门口可能咧，就如果佢要深入苦穴啊，可能就争啲，系咪？ 咁真系佢，你见到啲人一解封咧，即刻冲咗出嚟买日用品啊嘛，所以可能咧啲打工仔咧，亦都要同啲老细咧，即系每日都保持呢个紧密嘅联络。老细，我区咧好似有多两宗，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咧，嗱，嗰个 project 你要交俾第二个做。 但系又真系要留意自己个区咧，或者嗰栋大厦咪要强检啊，强检啊。 不过跟住个老细就会同你讲，你唔使惊，因为政府咧都系特登喺礼拜六日嚟做检测，就系方便你礼拜一可以翻工啫嘛。醒啦，香港人，你点都要打工噶你。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海浪，为住了的症状，为住了才已碰撞。他的一对父母来又往，跨向过岸才住这么一个，越来越望。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配乐，围住了声学，围住了收获，围住了便了解何为罪恶。自成一国，但见他找寻快乐，然后却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去闯出沙漠。谁策划这寸地赤土，人挤迫中便容易退步，他亲身真正感到赤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平和独舞。地太湿，这地球没芳草，文明繁盛有什么好？围住了可向后，围住了可向上，围住了都可找对象，围住了可以做同伴侣的偶像，围住了没电脑可思想。气候太凉，最残酷得天生等天阳，怨恨无从压抑，唯有记住人静变心凉。谁策划这寸地赤土，人挤迫中便容易退步，亲身真正感怒，赤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拼搏独步，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赤地太湿，这地球没芳草，仍然留在故地多好。愿国宝领会到，拨汉官仍独舞，唯愿他能跟相恋的共同上路。谁凭权力占了这寸地赤土，难为他不管平日恶耗。 有李克勤嘅《天水围城》啊，希望咧我哋香港就唔好有咁多围城出现咧，即系呢个疫情快啲生生性性走咗去咧，咁就安全啲啦。喂，咁头先翻到嚟咧，其实我哋有一个打气嘅新闻咧，系好值得同大家讨论嘅。 系 系啊，打气新闻啊嘛，你同我哋讲噶嘛。 打气嘅新闻 系啊，你问我哋噶嘛。 系 啊，真系打气啊！呢个系。 话说咧，我都好多年咧，即系冇踩呢个单车啊。 系 因为最近咧，整咗部新单车咧，哎，琴日咧就走咗去咧屋企附近嗰度踩咧，先发觉咧，哇！原来而家啲踩单车啲路咁多嘅。咁我又发现咧，好耐冇试过咧，就去啲单车铺度泵气啊，真系打气啦！ 真系打气咯，咪啱咯， 系啦，打气啦。咁我记得咧，指细佬哥嘅时候咧，喺元朗咧成日踩单车咧，咁我哋咧就会走去啲单车铺嗰度咧，就行埋去咧，就攞嗰条喉咧就泵落。 即系自己舐嘅，唔使问嘅。 自己舐同埋。 即系不论系自己车定人哋车系嘛？ 系自己车。 你点样去泵人哋泵？ 我哋冇人哋车嘅，因为元朗啲细路个个自己就要单车。 哦，系啊，自己冇全程呢一步噶啦，好豪啊！ 嗰阵时系唔使钱嘅。咁但系咧，我寻日咧就喺屋企附近嗰个单车铺嗰度咧。我都觉得咧，应该要问声嘅。 系，即系如果唔系你谂住就咁入到嚟，喂借条嘢用下，咁啊又跟落去啦。 本来就系啦，谂住顺手咁样，跟住好彩问一声，原来要十蚊噶。 十蚊一次。 而家要十蚊嘅，又泵泵呢一个单车个车胎。 系咪不限你泵几耐啊？ 咁你可以泵几耐啊？泵到爆好 唔好？泵埋两个负载辘，全部泵晒佢，咁即系你要俾十蚊。 佢个泵咧系 真系 泵气咯， 唔系啊， 泵奶个泵好冇？ 唔系啊，即系话嗰支咧，真系插住喉，自己喺度啜啜啜啜啜啜， 定系电动嗰只？ 定系电动嗰只？ 系跟一部机 嘅， 即系 手动噶。 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去文具店泵篮球咧，佢都系有电动噶啦。 我都系电动嘅。 系啊，嗰阵时我都记得咧，要俾几蚊一次嘅。 哦，你嗰阵时就几蚊？ 泵篮球咯，嗰阵单车我就少踩啲。咁咧，但系头先我哋引发另一个话题咧，因为专拗优惠嘅贵妇人咧，佢又提出咗个经济嘅好方法。 咩经济啫？我系见到个个都好似好自如咁行埋去就去泵啊嘛，就 去 油站咯，油站入泵汽车胎咧嗰个位咧，佢有个，因为佢嗰啲泵汽车嗰啲就会去嗰度泵气噶嘛。我见到好多单车都走去自己喺度。 嗱，我就想问啦，你有几耐冇见过先？ 我咩叫几耐冇？ 几耐冇见过呢个画面先？定系你几时见到佢哋去再 帮？如果系对上一次就两年前，因为我买咗车都。 喂，两年前 OK， 因为咧头先我上网睇一睇咧，佢话原来有好多油站咧系张贴告示嘅，不准单车使用嘅。 哦，系啊， 系啊，我先至话我又冇见过，系啦，定系会唔会嗱？其实可能系得嘅。但是他就不想单车人去那里泵 气、哦、可能是的，因为 等于 车流车往 茶餐厅呢不借 厕所 是啦，定是因为他那个泵气的规格，刚才我们都有疑问，究竟是不是他一夜那个泵气量很大的嘛， 教的嘛， 是啦，但会不会就不啱用的， 气的嘴会好像单车那么细的， 系咪佢好似都差唔多啊？ 差唔多嘅啫，唔系太大嘅。 系啊，喂，所以嗱，不妨大家又研究一下，其实而家究竟油站咧系咪好欢迎大家咧走去嗰度加油打气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佐敦、维峰受限区域的行动是有需要，但时机上做得比较慢，如果能够在月中进行会较好。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推算受限区域内阳性比例达 2.5%，相对偏高，估计期间有几百甚至过千人已经离开，有机会将病毒扩散，认为区内未有检测结果前将有关人士禁足是合理。他认为在今次行动之后应该更好处理三无大厦问题，因为卫生环境恶劣并密集居住，有住客可能较早前已经离开，如果他们是传播者，回来之后将造成传播，因此当局需要做好检控工作等。对于油麻地果栏会否需要围封，何柏良认为最重要是果栏内的工作人员尽快检测，如果做得好就不需要围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按照佐敦受限区域检测的结果分析，只发现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9个单位，形容行动的成本效益和普通的强检一样。他认为由于事前走漏消息，无法完成一个较完全强检的效果。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封区进行检测的措施应该是在已清零区域突然爆发疫情，市民又不愿意合作检测下才实施，但是按本港经验，市民都愿意配合强检，他认为封区未能发挥作用。至于有没有需要在邻近的果栏封区，梁子超说，除非当局有理由相信市民不合作做检测，否则如果突击封区，对商户和市民的影响会很大。他建议政府可以扩大强检范围，及时派采样车落区为市民做检测。佐敦受限区域凌晨解封，食环署派员清洁区内新田地街街市之后，商户早上陆续恢复营业。有豬肉檔負責人說，封區兩日生意額少大約50,000元，損失慘重，擔心日後生意亦會受影響。有菜檔負責人說，有6,000至7,000元貨物損壞需要棄置，包括生菜、薯仔和番茄等，政府亦表明不賠償，他感到無奈心痛。 有食肆负责人话，部分冻肉需要弃置，今日要清洁消毒，唔会营业。封区两日，生意损失大约20,000元。有海味店负责人就话，干货损失不大，主要系营业额有影响。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批评当局在佐敦封区的安排草率和不合理，指封区但未有处理区内劏房多造成污水渠乱驳错驳的问题，未能减低病毒在大厦内垂直传播的风险。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突然封区不赔偿，除了令商户损失惨重之外，也都担心会出现2003年淘大花园翻版、居民被标签的问题，对当区的少数族裔居民造成另一种歧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发现13宗确诊个案不算少，认为封区行动有效。他说受限区内有400多户没人应门，反映检测的情况仍不太理想，如果可以提早封区效果会更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09点，升463点，成交金额9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8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7.5，升46.5；阿里健康27.1，跌7毫；美团404.8，升24.6；阿里巴巴258.6，升8元；小米集团30.45，小米集团系30.4，升6毫；比亚迪股份268元，升13.4；港交所541元，升30.5。中移动47.75，升1.5；中芯国际28.6，升1.35；保利协鑫能源2.29，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7点，升135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3美元，卖出1,85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第二线嘅坏车仲系未拖走，咁但系就冇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啲啦。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第二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星河名居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跟住星河名居一段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但系前少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 快線咧，仲係有道路工程嘅。咁一帶咧就車多，喺九龍啦，偉業街去油塘，近住順業街一段擠塞，排到去常怡道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東區走廊柯達大廈去柴灣，觀塘道開源道小隧道去旺角，大埔道爾登華庭方向沙田，同埋天水圍天影路方向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哈车，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全新一輯醫生與你，有我鄭瑞文， 還有新加入的我梁海寧，連同專業醫生團隊， 多角度全方位讓你深入了解各種疾病，從而減輕擔憂和恐懼。 醫生與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七點三十五分，晚晚港台電視三十一。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的隔氣彎管內有足夠的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听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这一句打招呼的说话呢？如果有的话，恭喜你了，你亦都是紧贴这个网络广告的潮流啊！哪一句你听住了噃？哇，是 Jennifer Lopez 啊！你是不是刚刚攻击我的村庄啊？好像是啊！你这么远走过来，就是想问我这件事啊？哦，不是的，其实我都想买这个菠萝啊。你有没有听过以上的对话呢？哦，当然你是没有，因为刚才那个广东话版本呢，如果你有真的听过的话呢，你应该会变成就是说，哇，是 Jennifer Lopez 啊！ Shelly?你刚才攻击我的村庄吗？哎呀，但如果你都系冇听过嘅话咧，唔紧要，只系证明咧，可能你都系睇紧传统嘅电视广告比较多啲。头先嗰个咧，其实系而家你而家上 YouTube 啊，各大社交平台咧，嗰、那个网络广告咧，可以话系洗版洗脑式一样咧，咁样系进占住你嘅荧幕啊！佢就係講緊呢一個樂壇嘅天后啊，有羅霸之稱嘅 Jennifer Lopez 咧，咁咧佢就話即係為一個手機遊戲咧就賣廣告，咁、那、嗰個遊戲廣告嘅設定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有一個即係超級市場嘅一個售貨員咧，佢就係一個即係普通人嚟嘅，突然間咧有一個女人就走埋嚟，然後就係嗌嗰句啦 ，Shelly， 跟住嗰個售貨員就話：你係嚇？哇，是 Jennifer Lopez 啊，用普通话讲出嚟嘅。然后对面嗰个就真系被誉为系呢一个简直系乐坛天后啊，殿堂级人物，真系呢个珍妮花罗伯茨啊。佢就对住佢，然后就同佢讲咧，就话你啱啱攻击我个村庄啊。所谓个村庄咧，就系佢哋玩紧一款嘅手机游戏，里边咧即系大家可以玩家咧就互相去攻击嘅，佢就嚟寻仇咁样咯。咁啊呢个游戏咧而家就大爆红啊，因为呢个广告咧除咗揾咗呢个即系 J Law 之外咧，仲揾咗另外一位。即系亦都系呢一个 rap 嘅歌手啦 ，Cardi B 咧，亦都有出到嚟咧就卖呢个广告，咁啊佢喺里边咧仲 rap 埋一段添，咁啊呢个咧就被人哋咧就系不停喺度抽水，同埋觉得实在太好笑啦，因为第一无端端有个明星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好似突然间嚟揾你算账，就因为你嘅社交游戏咧同佢发生咗关系。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是、因为嗰个对答实在太好笑啦嘛，而家咧网络上面咧你试下打一个蛙字咧。 系啊，真系啊，口字边嗰个华字，你打个蛙字咧，佢已经第一时间出咗嚟，珍妮花落佩池啦，全部就出晒嚟呢一个咧广告嘅 slogan 啦。咁所以好多人就抽水啦。譬如有啲网红咧都攞呢啲嚟拍片咧，就介绍自己啊，或者系介绍其他产品咁样。真系估唔到，净系呢一款手机游戏揾咗呢两个咁样嘅天后级嘅人马咧，出嚟拍咗短短，我谂啊大概廿秒钟嘅广告咧，可以话全球洗脑式啊！咁啊，连带住咧，亦都俾人哋认识咗咧佢嗰款手机游戏啦。因为咧，你知唔知呢啲手机游戏究竟有几赚钱咧？2020年啊，有六款游戏，佢哋嘅总收入系达到几多钱咧？10亿美金啊！哇，唔系嘛？系啊，佢唔系讲紧你下载要俾钱，你下载完之后咧要货金要俾钱。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即系呢啲手机游戏咧，一个几毫算都系啲乜嘢啊？头先讲紧嘅创富之道系去到10亿美金啊！好啦，你唔想玩呢个游戏都唔紧要㗎，我諗你都想认识一下呢一个广告㗎，所以呢豪仔搵嚟呢係呢一个哇珍妮花罗佩茨嘅广告特集㗎，佢里面分别有英文嘅原版啦，有你听得最多嘅普通话版本啦，亦都有广东话嘅版本啦，广东话头先我都勉强演绎咗一次㗎啦，亦都有呢一个呢台语版啦，同埋呢个日文版嘅，当你听到佢用台语嚟打招呼嘅时候呢，嗰种嘅喜剧感觉好过玩个手机游戏。嗱，你今日都要学识啦，由以前嘅喂，你今日饮咗未啊？可能你都要同阿大雅声，哇，真系花罗佩茨啊！我会俾3个金币嘅符号佢，点解？只 game 同呢样嘢有关噶嘛？哇，系清真烹啊！你咁远嚟到呢度同我哋开咪，就系想介绍我哋嘅瞬间看 channel 啊，系唔系啊？ That's right 啦，啊！不過我記得咧，Jennifer Lopez 咧，如果係電影上畫嘅時候咧，佢嗰個中文譯名係珍妮花洛比咁樣嘅喎。 好多㗎，有珍妮花羅佩茨啦，珍妮花羅伯茨啦， 啊，真係特別啦嚇！ 係啊，快啲睇下，快啲睇下 啦！好啊，我都想睇啊嚇，快啲掟出嚟啊！好啦。到我彭仔咧，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就系同呢个疫情咧都系紧贴住嘅。大家咧，如果系想即系安心咧，会走去做呢个检测啦，系咪？做检测嘅时候咧，就通常我哋而家了解咧，就做几种嘅采样嘅方式啦。一系咧就撩下个鼻啦，即系鼻息子啦；一系咧就深喉唾液啦，即系口腔嗰度咧嚟到采样啦。哇！原来喺内地嗰度咧。大陸方面呢，佢哋係仲有第三樣採樣㗎，呢樣呢真係唔講得少啊，即係對於大人嚟講呢會有啲尷尬，係江式子採樣啊。今日呢就見到有呢一個嘅新聞話呢，內地江式子採樣惹耳論啊，即係話咩啊，喺你個肛門嗰度呢嚟到去撩撩，咁然之後去收集一啲嘅樣本，睇下你有冇染到呢一個嘅新冠肺炎㗎。好啦，呢一種咁樣嘅情況一聽到你會唔會驚驚呢？嗱，因為呢彭仔自己呢就試過呢係用呢一個嘅鼻息子，即係呢搵支棉花棒咁撩个鼻咧，嗰次咧我感觉都系觉得痛嘅，啊，真系咧眼水都飙埋，我系呆咗一阵嘅，啊，咁唔知江式子会系点样嘅咧，咁同埋点解会系提出要用埋呢一个嘅，即系喺肛门嗰度都要去揾嗰啲嘅采样咧，咁当然啦，专家咧就梗系有佢意見啊，同埋有佢嗰個嘅作用嘅，就話咧增加呢一個江式子採樣咧，係可以提高咧檢出率同埋減少漏診啊！啊，但係唔知啲民眾佢哋試完之後又覺得點樣咧？同埋嗰個過程其實係點嘅咧？嚇，會唔會好似我撩鼻咁樣咧？係都唔舒服同埋痛痛地嘅咧？嚇，咁啊當然揾片睇下有冇啦。咁咧就揾唔到咧，一條片咧就即係影住佢咁樣撩個肛門，係嘛？都話曬都幾私隱嘅嘢嚟嘅。咁但係咧就有咧民眾咧就係現身說法啦。咁啊，彭仔咧揾到呢一個 channel 咧就係 China News 啊。咁佢入邊有一條短片咧就叫做內地江式子採樣惹耳，咁啊市民親述過程嘅。咁呢個短片咧上載咧係嚟自呢個央視嘅聲音片段啦，入邊咧 有一位唐山市民高女士，她就讲返自己做这个光色纸采样过程和一些感受。她说呢，护士呢当其时同佢讲啦，即係你采完口腔啦同埋鼻腔嗰个采样之后呢，就要做埋呢肛门嗰度采样嘅光色纸。当其时佢已经呆呆，咁跟住呢就已经要瞓上床嗰度呢准备啦。咁嗰个过程就係呢约摸係十秒到啦，佢话咁就係攞嗰个棉花棒呢，又係嗰个长长嘅棉花棒呢，就係、是、伸入去呢个肛门嗰处呢，就转几个圈，咁然之后就拎返出嚟，咁呢一共呢就要做两次嘅咁讲。咁呢一位高女士佢讲返个感受呢，就觉得呢其实有啲意外嘅，因为冇諗过呢做完口腔啦同埋鼻腔之后要做埋呢个肛门嘅。咁虽然话係十秒，咁但係呢都有啲为难啦，即係又估唔到嘛。不过佢又好好嘅，佢深明大义，佢话呢因为明知呢啲嘅工序呢都系检测呢都系为大家好嘅啫，咁所以呢佢都冇话有啲咩怨言啊咁。哇，即系暂时嚟讲呢，听到呢一度呢，鹏仔对于呢一段嘅短片入面所描述嘅嘢呢，就系有啲即係震驚下，少少震驚啦，因為唔知點樣去採集埋，第時咪要做幾重，咁所以呢我真係唔好意思，我會俾五個呢係嚇到半截面變藍色嘅 emoji 佢㗎。三樣嘢都要做，鼻啦、口啦、肛門啦都要做呢個採樣嘅話，會唔會桂花田就冇鵬仔咁驚青呢？ 点解我会冇你咁惊呢？请你解释。 因为你是女中豪杰。 你咁咁样就算数，岂有此理啊！系啊，自疫情开始啊，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冇觉得屋企咧有个地方越嚟越唔够用啊，越嚟唔够位啊？哎，一向都唔够住噶啦，唔系，我唔系讲紧嗰啲，唔系够唔够地方住，系够唔够位用啊？冇啊，都唔出街啦，都少买衫裤鞋袜啦，嗰啲衣柜鞋柜都尚算 OK 嘅。哎，咁你屋企仲有其他柜噶嘛？系讲紧系雪柜同埋你个橱柜啊。有冇想过咧换过一部容量大啲嘅雪柜啊？唔好意思，即系我有啊。自从咧两个细路咧喺屋企咧上堂之后咧。真係买多咗食材啦，同埋呢零食呢飲品啦，发现个雪柜好似呢唔係几够摆。我第一次有咁嘅諗法啦，电器未坏呢就想买个新啦。当然啦，我只係諗下啫。当然我係冇咁做，因为咁样实在太浪费啦。咁其实呢只要呢唔好乜嘢都摆入个雪柜度，你係有好多空间摆嘢㗎。知道啦，你上次都讲咗啦，话讲过几样酱料唔使摆入雪柜㗎嘛，已经执过一次啦，真係多咗空间摆其他嘢㗎喎。嗱，除咗酱料呢，你买返嚟嘅生果啦、蔬菜啦、面包、朱古力、蜜糖、茶叶等等等等等等等，仲有各方面嘅药材，有冇全部将佢摆晒入雪柜啊？喂，梗有咯，咁雪柜我嚟摆食物噶嘛。啊，同埋香港天气咁潮湿啊，唔放入雪柜啊，就惊佢变坏噶嘛。但系知唔知道有啲药材，只要你保存方法做得好、做得啱，咁就唔需要放入雪柜噶。例如阿胶，嗱，如果阿胶买翻嚟咧，未拆开咧，系可以摆喺咧温嗰啲室温嘅地方啦。拆开咗之后咧，就搵个袋载住咧，放入个玻璃樽度咧，密封佢就 O K 噶啦。另外咧，有啲叫新鲜人参啊，你密封之后咧就可以咧摆入个小摆入去冰箱啦。干嘅人参咧，其实只要用白色纸咧包好咧，就再放入个罐或者盒嗰度咧就得噶啦。不过记得咧系封好个盖。其实咧嗰啲超市啊，或者系一啲百货公司好多嗰啲真空啊，或者密封嗰啲叫做密封得好好嗰啲樽啊、罂啊、盒啊，其实都系有用嘅。咁啊，除咗藥材，仲有好多食物咧，其實係唔需要擺喺雪櫃嘅，大家知唔知咧？今日咧就分享咧量生活嘅 channel 啦，佢哋嘅題目就係話三十種你一直啊錯誤存放嘅食物，例如薯仔、番茄、洋葱、紅蘿蔔、青椒、蒜頭、香蕉、菠蘿。 提子鸡蛋啊，入雪柜之前应该点样包装佢先咧？咁其实咧都真系几多款式咧。其实你系咪都系咧咩都唔都？你觉得湿得一摆入雪柜先啦、啊。咁其实原来有啲咧摆入雪柜之后咧，佢会变质嘅。变咗质之后咧，分分钟咧有啲化学嘅嘢走咗出嚟咧，都系唔好嘅。所以啊、如果睇呢个 channel 之前，麻烦大家攞支笔系记低佢边啲摆得，边啲唔摆得。我会俾三个手指公佢哋，唔该晒，帮我哋咧。分门别类揀咗好多一啲嘅食物啦，唔应该摆雪柜，咁我哋就会多咗多啲空间，咁自然摆咗其他嘢啦。 Party people in the club. I'm loose, and everybody knows I get off the train. Baby, it's the truth. I'm like Inception. I play with your brains, so I don't sleep or snooze. I don't play no games, so don't get it confused. No, 'cause you will lose. Yeah, now pump it up and back it up like a Tonka truck. If you go hard, you gotta get on the floor. If you're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琪。早晨，咁多位喺屋企乖乖嘅同学。 冇错啦，今日咧继续中文堂咧，延续上个礼拜咧，我讲过咧、如果我哋想话你讲大话咧，即系你无端端话自己咧好巴闭嗰啲咧，我哋上个礼拜咪话顺口痴王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 系啊，咁啊，痴王咧，原来就系古时候啲人咧，嗰啲涂改译嚟嘅，黄揿揿咁样咧，咁即系话你讲错都可以随时咧更改翻。 系啊。 系啦，咁我哋又讲另一句咯，我哋有一句咧又再顺口啲嘅，我哋就会话：嘿，你听肥妹仔讲啊，话有个王子锡佢，佢呢啲叫做咩啊？顺口开河啫。 开河听过。 听过啦，请问你？嗰条河系边条河嚟嘅？ 黄河，中国人梗系黄河啊！ 顺口开河， 都城门河咩？ 系 呀，咁佢系古时落嚟噶啦嘛，会唔会长江啊？ 同埋咧，点解咧？佢讲大话咧，会变咗系开咗条河出嚟嘅？ 因为佢系咁不停咁喷口水。 快就成条河都出晒嚟啦， 系条水，即系嗰啲口水咯。 咁佢就冇理由叫开河啦，应该叫做顺口凿河啊、掘河啊、流河啊、 大河啊。 系咯，原来系点解咧？原来咧有啲人话呢个咧系读错啫，其实 吓 系啊，其实读错啫， 系啊，边忽啊？ 因为佢话咧， 顺口凿河噶真系， 唔系，本来咧佢话应该咧形容人哋咧，即系佢又随口噏啊嘛，顺口开河嘅意思即系话佢口口口随口噏啊嘛，佢就话啦，嗰个人咧个嘴咧随意咁样咧又开又合，又开又合，乱噏嘅。 咁呢嗰个合字呢，如果你用普通话呢，河，咁呢同河流嘅河呢系同音嘅。咁、 哦、 所以呢就话可能。 系 啊，本来应该正确个讲法咧，即系话，哎呀 ，Crazy Lion 就顺口开 合 啦，佢边有七尺咁高啊咁样。 哎呀， 系啦，咁讲下讲下咧，啲人咧就将佢咧个合字咧就变咗河咯。 哎呀， 系啊，就变咗顺口开河咁样啦。 唔可以咁样错噶喎， 系啊，因为开 合会纠正噶。 系啊，好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咧，我哋如果唔书面语啲咧，我哋好少用广东话讲嘅，我哋就会话。嘿、hey, 你听佢喺度吹牛啊咁样。 吹牛车大炮。吹 水都有嘅。 係啦我哋睇啦咁而家又问啦点解呢乱噏呢系会叫吹牛啊点解唔系吹羊啊吹猪啊吹鸡吹狗咁样。 系咪牛嗰个皮比较硬啊 係。 可以吹到好大好胀。 啊好接近好接近啦。 是 不是啊原来。 但是那些猪都好大的。 是啊你最熟啦这个。你最熟啦。 你妹仔最熟。 吹大笨象都得。 是啦为什么没人讲 吹象这样啊 是啦那天就变成吹象就有。 是啊 是啊吹象啊大笨象啊。 是不是因为关着牛佢。 关着牛皮事的。不是 牛皮灯笼。 真的关牛皮事的就这样的。原来以前呢特别是那些在黄河一带咧，甘肃啊、辽宁啊、宁夏嗰度一带嗰啲居民咧，佢哋都要过河咧，嗰啲流水好湍急，佢哋又冇船，佢哋会点咧？佢哋通常就会咧剥咗只羊牛皮出嚟， 跟住点啊？ 跟住咧就会吹胀佢，然后咧绑埋一个个咧，好似个气球皮袋咁样咧，将佢咧晾喺个木筏下边咧，咁就好稳阵，可以飘过去噶啦。咁但系咧，系啦，但因为佢话咧，嗰啲牛皮咧好大嚿噶嘛，通常佢哋要咧轮流几个人咧一齐吹咧，先、 哦、 吹得胀嘅。佢、 哦、 话如果有边个人就话啦，唉，我自己一个吹得到啲牛吹牛皮吹胀咗咧，啲人就会话你讲大话啦，冇人可以咁样做噶。 啊 原来系咁，系啊，所以咧，久而久之，啲人就话你吹牛咧，即系话你讲大话。 六千至七千蚊货物损坏要弃置，包括生菜、薯仔同番茄等。政府亦表明唔赔偿，佢感到无奈心痛。有食肆负责人话，部分冻肉要弃置，今日要清洁消毒，唔会营业。封区两日，生意损失大约20000蚊。有海味店负责人就话，干货损失不大，主要是营业额有影响。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恢复前总统特朗普取消的旅游禁令，禁止曾经到过巴西、爱尔兰、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而对南非的旅客禁令亦会延长。另外，拜登政府的白宫幕僚长克莱恩批评，在特朗普任内最后几个月，新型肺炎肆虐全球，政府却没有制定完善的疫苗配送计划。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92点，升546点，成交金额12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1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7蚊。腾讯系746蚊，升55蚊；美团405.4，升25.2；阿里健康27.35，阿里巴巴259.8，升9.2；小米集团30.95，升1.15；比亚迪股份271.8，升17.2；港交所541蚊，升30.5。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啊，风骚快活啦，而家你已经去到十二分咁上下啦，咁啊，补补天气先啦，两位。 好啦，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我哋净系知道人夫好心急啊，你好想快啲做一间嘅咩话广播道人妻啊， 人妻里面嘅角色 系啦，好快。 即系时间都不知道系啊，何时何分嚟而家？ 哇，事情真棒啊，系啦，一间就会嚟噶啦，一间就会嚟噶啦。 系咧，实在太多资讯咧，我都要消化。 好啊， 其中咧，即系同呢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都真的很多不同的信息、我想说呢，如果现在告诉你 有一样可以帮你、叫在现有的方法以外多了一种方法、可以呢去、测到这个人或者你本人有没有这个新冠病毒，你 即系又 check 又 check 肛门 咧， 系咪又 check 肛门先？ 即系话用一啲好快速嘅方法， 现有嘅一啲官方提出嘅方法以外， 我知道、我知道， 另 外咪即系民间嗰啲咯，会唔会有社交转运嗰啲 friend 啊？即系你会，如果你同我社交转运，我就 系咯。会唔会有啲人真系咧，真系 唔好提佢哋添啊？ 巧唔怕旧啊？跟住我就我同你 set check。 唔系啊，我惊有社交转运加祈福党咋？阿婆，你俾晒啲金银财宝我咧，保佑你有免疫一个星期啊！咁样 系啦， 喂，攞啲烟熏下你啊，咁跟住你又冇事啊，咁咪死得 啦。有呢啲啊？ 系呢啲，唔系呢啲，不过我都惊。 系啊，你嗰个方法过唔过瘾噶？ 是民间自发整的定是什么的？ 是外国民间、 啊。外国。 外国的。 外国人 的。使不使除衫的？ 以毒攻毒。 不是的，不是他要检验啊，不是以毒攻毒啊。 不涉及色情的。 我咁冇兴趣讲了已经。 你 咁又唔使嘅。 okay, 我哋检查手指。 呢样嘢咧就同动物有关嘅。 同动物有关嘅。 系啦。 即系话如果你有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我睇你只狗会唔会向你吠？ 唔系，呢个我睇咗啦。美国买亚物。 啊， 只狗有关啱啊。系啊系啊， 美国喎， 我睇嗰度系美国嚟噶， 我睇呢个系捷克喎， 咁即系佢哋一通用啦，真系有，因为美国 转咗个题目嘅，去咗第二个国家， 唔系啊，因为可能呢个方法咧，其实真啊，证明咗咧，开始人采用啊， 系咪真系揾啲狗仔嚟问下你所属 缉毒犬啲 friend 啊， 系咪啊， 缉毒犬啲 friend 啊， 因为成日话狗仔啲 美国 好 灵敏， 好灵敏咧， 我唔知你有冇睇过有一套西片咧，又系讲只狗仔佢循環幾世咧，跟住佢因為過咗一世之後，跟住又再輪迴變 翻做狗， 然之後又講佢另一生啦，又遇到啲主人點樣嗰個電影入面咧，咁其中有一個嘅故事就係講佢有做咗一個咧，係幫人哋咧喺癌症中心嗰度咧，就睇下邊一個 去聞下佢有冇癌症癌細胞啊嘛。 咁喺一個其中一個患者嘅前面咧，即係話咧嗰個人有 cancer。即係原來咧喺外國咧，我可能香港唔知道有冇朋友咁樣訓練咧。即係狗仔咧，佢有其中一個嘅本領咧。 而家就訓練咗佢有聞呢個新冠肺炎嘅病。 以前係有講過嘅話，啲狗咧佢係會聞到主人咧某啲部位咧 係 會有異樣有病嘅咁樣。係啦，不過你話佢而家專門即係當係一個正式訓練嘅話咧，我諗呢個都係首次啦，真 係。係啦，嗱咁啊，睇下大家覺得可唔可信啦？呢個就嗱，我嘅資料來源咧就話係捷克嘅，呢个研究就话咧，狗仔咧系可以闻得出咧，你有冇呢个新冠病毒嘅，仲话嗰个准确率咧系高达95%， 95%咁高啊！ 啊， 佢系咪系人得肺咧？咁样去到嗰度， 嗱，佢又唔系用肺嘅， 咁系点啊？ 佢嗰个情况就咁嘅。當地咧，佢就話咧，有一個咧係專門做犬隻訓練嘅中心。咁入邊咧，佢哋就揾咗幾隻狗仔啦。咁然之後就測試設有咧一啲布料咧，係有啲容器啊咁樣。咁咧就去收集咧嗰啲新冠病毒嗰啲患者啊，佢哋嗰個氣味啊咁樣，同埋一啲咧係檢測咗係陰性嘅嗰啲朋友嘅氣味啊，同埋一啲假樣本咁樣嚟到咧去考下呢幾隻狗啦，同埋訓練佢哋啦，咁咧結果咧就話咧啲犬隻訓練員咧，佢哋咧就進行呢個研究嘅時候咧，就發現咧狗隻咧喺 進行呢個人體氣味樣本偵測嘅時候咧，係可以成功偵測到呢一個新冠病毒嘅嗰、那個準確度咧，更加去到啊95%咁講。咁嗱，不過咁呢一個嘅研究咧，係嗰啲犬隻訓練員咧，佢哋喺空餘時間得閒嘅時候進行嘅研究嚟嘅，係啦，即係佢哋唔係擺到明咧作為一種嘅即係工作嚟嘅，佢哋都係空餘時間嘅時候咧。 咁人哋冇乜嘢做啊，不如試下做下呢啲啊。 咁又俾佢發現咗啊！ 佢又咁叻係咪？ 嗱，我呢度嗰個係點樣嘅咧？佢就唔係研究啦。佢嘅據講咧，佢話佢會實施嘅，就係、是、咧，我話美國咧，因為佢哋而家 NBA 打緊打，係啊，佢 NBA 打波咧，咁啊中間試過有反覆啊嘛。有啲疫情咧，咁、 哦、 所以咧， 或者而家籃球嗰即係嗰啲隊員咧、 啊， 越打越少個。 係、啊啊、我上次就話啦，佢哋分分鐘湊唔到八個人出嚟打啦。咁、啊、於是乎咧，佢哋其中一隊波啊，邁阿密 hit 啊，即係邁阿密嗰度咧，東岸嘅一個城市啦，佢哋就話啦，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繼續即係開放球館。 哦 就俾人哋入場添，因為可能佢要收錢啊嘛。如果你冇球迷入去，咁咧佢話，咁但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入到嚟咧？佢話佢哋咧就會啟用呢一個新冠病毒嘅佢用中文譯名就叫做臭探犬啊，即係又聞又探測咧，嗰只狗咧就嚟進行安檢咯。咁佢係咁樣形容嘅。佢話呢一啲咧訓練有素嘅狗咧，如果咧聞到咧新冠病毒存在咧，佢就會坐喺咧嗰個與會者嘅旁邊，即係你喺隔離 check 到你有， 佢就 sit 喺你隔離， 係、哦、啊，就唔會吠你嘅， 佢坐喺你隔離， 你有事 係啦。咁然後咧，佢話咧被佢坐喺隔離嘅嗰啲人士同埋同伴咧，真係唔好意思啊。佢話咧你就要禁止進入球場啦咁、 哦、 樣。 有冇咁靈奇啊？ 嗬，係啊，但係佢未 95% 啊，你係 啦，佢 講個捷克就係啫， 捷克就係咯，我賣 阿文唔知啊， 係啊，佢而家用緊咩方法咧？即係引入呢啲狗咧，因為佢又冇寫到好詳細喎。 即係佢點訓練咧？何先 生係啦，佢就淨係話佢哋而家諗住用呢一種方法嚟做咁樣咯。都有好多人質疑佢話得唔得㗎？即係特種犬真係做得到？ 我又唔理佢咩得唔得㗎咁。如果咧佢真係一個唔覺意坐咗喺我前邊嘅話， 係你就唔得㗎啦。 唔係咁，我會即刻走去檢測咯。 我都係咁話，係 啊，檢測咗啊。真系中咗招嘅时候，咁咪呢啲咪数据咯，咁就可以了解一下。 但系我 嗰只狗啊， 系即系有几准啊？ 中率有几高、啊？ 有几准、 啊？ 因为咧，成日都话呢个新冠病毒咧系啊，即系有啲即系个特征唔 系 好明显噶嘛，系咪先？即系话自己中都唔知噶嘛， 冇病征啊嘛。 系啊，咁但系问题嗰只狗仔真系嗰个灵敏度咁高嘅时候，我觉得又不妨一试。 但 系佢咬你又咪吠你，又咪坐你侧边啊嘛。 唔系而家佢太中意你咧，你知佢一见到阿田咁啊，哇火腿啊咁样。 咁咪去做一次檢測咯。 係啊，我戥只狗擔心啊，佢都成日咁聞咧，有冇事噶？ 我索曬入去啊！佢 即係雖然好似又冇話， 成日都話佢哋嗰個同係冇嗰個扣咧，係歡迎佢噶嘛？成日話 冇個扣歡迎佢， 即係話佢嗰啲病毒咧，因為我哋人體有啲即係叫唔知我唔识讲嘅嘢啦。 因为佢个冠状系会勾落我哋 嘅衫度， 细胞。 系啦， 但佢哋都中过招噶。 系啊，有猫有狗。 有猫有狗都有 嘅。好少啊嘛，讲紧、 哦。 即系可能又唔同嘅狗种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啲狗咧，其实系可以即系做咗呢样事咧，都唔出奇咯，即系做到。 使唔使戴口罩咧？佢 系咯，但系佢戴咗口罩就闻到嘅。 系咯， 唔系佢戴口罩，不过我鼻都露出嚟嘅。系啊， 咁冇办法，可能真系要牺牲。 喂，咁你话咧嗰啲狗朋友咧，佢哋自己如果倾偈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信噶？ 讲咩狗朋友啊？ 狗朋友啊，啲窝窝自己 之间 啊，狗朋友啊。 即系 行 屋嘅时候咧， 可能咧，大家譬如话off duty 啦，大家倾偈嘅时候咧，哦，你今日做咩？我今日吸毒啊，你咧，哎呀，你又好啦，仲可以吸毒，你做咩？我吸嗰啲新冠病毒啊，究竟边个大件事啲咧吓？ 都系吸毒、啊。未来，别看是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这风格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生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发光发亮，一点都不夸张，这光芒是否也让你慌了张？像汪洋中的一艘海盗船，在晃荡的海盗上了场。我现在想要请你放个马鞭。敏捷的速度是靠着我苦练，边闪边躲，我可以变出血。同样的动作做过数不清无数遍，脚步轻巧，就像是一只蝴蝶。多少人瞧不起我，他们笑我 so， 他们全都不知道。 这是冠军的背影，就让我的故事刺激你。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别看轻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就像一场拳击要不停的战斗，一身玄命又是雷的颤抖，谁都会犯错，有时候想要懒惰，赶快做出你的决定，这条路没有捷径，就像一艘破釜沉舟也一直前进，关关难关关关破，这条命一直延续，汗水和泪水激起了涟漪，已经搞到这番田地，别想叫我放弃。 Stand up Stand up 还不够用力，拼到最后一回合，直到气力放尽。 Can't stop梦 stop，就是停止不了，东方的阿里就是他们对我下的注脚，你难道不了？没有一场比赛我想输掉， Come on， 给过你们最大声的呼叫。 Don't hate again hate me， 永远都不泄气，铃声响起我接力继续。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别看轻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这是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啊，佢哋 MC Hot Dog 同埋有张震岳啊，廿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我的收音机而家话俾你听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啊。 好啦，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屋企咧有冇嗰啲叫做碌衫嗰个嗰支嘢咧？ 有黐毛黐毛线嗰啲嘢，系啊系啊。 我有 office 都有啊。 多唔多用啊？ 唔多， 唔多， 即系好少黐嘅。 多次 多次咁我想问呢一个嘅叫做家庭用品啦， 佢有冇官方名㗎？即係你去 黐尘黐尘 去粒咪去毛粒 去毛粒 係啦，大家都唔同喎。如果你去到售货员度咩，唔該我想要嗰个黐个碌呢，係啦，我觉得係啦，黐个碌啦，碌碌黐 啦， 係啦，嗰个 碌碌 係啦，黐三个碌，黐三个碌碌係最好㗎。 咁但係人哋嘅问题嗰个嘢系咪叫黐三个碌？ 其实佢嘅正名叫咩 咧？跟住你谂下，佢如果咧要打个货品名咧，开张单俾你咧，究竟写咩嘅咧？冇理由真系写，系啦，冇理由写黐三碌噶。 remover 啦， 我而家就算上网，我想搵咧，究竟应该写咩好咧？真系，系啦，你继续讲住先，好啊，咁点啊？ 我都想问。 好啦，好啦， 好，你觉得呢个嘅家庭用品吓，有几十蚊嘅嘢好，十几廿蚊嘅嘢咧，可以我嚟做咗啲乜嘢咧？除咗碌衫嘅话， 除咗黐之外， 除咗黐尘。 地下或者屋企啲小用品啦，譬如你个 除尘碌啊， 叫除尘碌， 除尘碌啊，系啊系啊， 除尘碌啊， 除尘碌啊，系啊，碌上个碌， 系啦，你阿碌叫沙尘碌， 系咪石字边个碌啊？ 唔系佢石字边嗰个咯， 即系石字边个碌啊？ 系啊 系啊，即系碌街个碌啊，系啊，除尘碌，好啦，我哋即系知道佢证明啦。 我可唔可以攞嚟抹其他 啊？唔系喎，佢有啲系用车字边嗰个嘅喎， 系 啊，除尘碌啊，系啊系啊，除尘碌，除尘碌，系啊， 好 OK。 咁啊，呢个除尘碌，咁我嚟做啲乜嘢咧？ 仲可以做啲乜嘢？ 除咗整啲衫啊、尘啊嗰啲，可以。 我可以打交咯，做武器咯，做咪咯。我僆仔喺屋企成日攞住呢个咁嘅除尘碌喺度做佢嘅宝剑啊，嗰啲死光枪啊，咁样打嚟打去咯。 好短嘅啫， 我嘅小朋友啱佢 size 噶 啦， 啱啦，系啊。 咁仲有冇咩作用途啊？ 可唔可以攞嚟剪完头发咧，整翻啲头发 可以啊，都系黐咯， 可以啊， 可以啊，都系黐咯。 我都经常用啊， 可唔可以黐须咧？又唔得喎， 甩 唔到须， 甩唔到嘅 面毛咯，除面毛得唔得？ 嗯，你有冇？ 你而家讲紧系都系同佢黐有关嘅。 其实系佢 用喺身体， 用喺个功能，但系咧，但系问题就 系同佢碌有关定同佢黐有关咧？ 嗱，其实系同 咩啊？ 同咩啊？ 祝你老公又冇，祝你老公 有 冇 带 其他人翻嚟？ 哦，咁咪即系收集证据，好似人哋个 手捉奸， 系啦系啦，即系捉奸神器， 系咪啊？ 捉奸除尘碌。 点解会系捉奸除尘咯？ 我知 呢个叫做 系啊，你嚟 个女人嗰啲头发咯， 系咯，即系刑事侦缉档案第九集嗰啲咯，拎住个除尘碌，可能咧就老公每日一起身咧，佢就碌下佢个枕头啊，或者西装褛 翻嚟啊， 西装褛啊，啲袋啊、袜啊、底裤啊，全部都碌一次先。 底裤啊，最紧要，梗 系底裤啦。 喺美国咧就有个女仔咧， 再加埋吸毒犬，同我问佢 又唔使嘅， 系啦。 咁你点啊攞其他嗰啲嘅女仔嗰啲味道俾个？嗰只狗仔闻啫， 训练只狗净系准闻阿敏嗰啲香水啊，同埋底裤 就即刻吠佢啦。 系啦，你闻到第二阵味嘅话，知你啊边个都吠定先。 死得啦！咁我呢个男仔唔出得街噶啦， 系啊，唔出得街 啦，系啊，咁去超市接触到好多女性噶嘛。 得噶，系啊。 嗱，美国咧就有个女仔就系咁啦，佢话咧经常咧佢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咧佢自己个人嘅一啲嘅经验啊，分享嘢啦咁样。佢话最近咧佢话哇，竟然俾佢咧大发现，佢话捉奸啫嘛，使乜要揾？私家偵探啊， 捉奸啫嘛，好 casual 啊，呢件事啫。你今日做咩？今日捉咗奸啊，捉几多两个？ 你想捉你男朋友有冇？佢话捉你男朋友，祝你幸福噶嘛？捉你男朋友睇下有冇鬼混啫嘛，好简单。一个除尘屋搞掂啦， 但系佢咁佢原理点应用啊？ 咁佢就话咧嗱，只要咧你唔使佢唔使好即系刻意做呢件事嘅。咁譬如你可能佢话出咗去，你男朋友会唔会知道你趁住呢两个钟头去超市行街嘅时候，就趁住嗰两个钟头咧就带其他女人翻嚟？ 够唔够啊？ 佢举个例啫， 彭仔可 好 讲够唔够啊？ 举个例啫， 唔系咯， 咁可能 我净系介绍个地址俾佢都揾咗两个钟啦，可能系啊， 好啦，咁四个钟咧，哎呀，系我个女朋友咧出去上堂四个钟咧，好唔好啊？或者系穿咗过山探佢阿妈， 咁就个女朋友出去鬼混噶咯，出咗四个钟系咪？ 咁佢就话究竟点样翻嚟咧？喺佢男朋友咧，即系喺度睇下佢有冇即系对你唔住咧咁样。佢话只要拉住个除尘碌。你就喺翻嚟屋企就好啦，多谢啦，你遮翻咗嚟啦，我就嚟打扫啦，即系扮打扫啊，仲要系，咁佢就周围喺度碌啊碌啊碌啊碌啊 ，sofa 碌啊，床碌啦，地下碌啦，厕所碌啦，边度佢都碌。 要碌到啲咩先有证据咧？ 碌到 唔系 属于 自 己嘅头发。 哦，但系容唔容易分到噶？ 喂，外国人系咪容易啲分到啊？ 啲颜色 系啊系啊， 佢会唔会一拎住一碌个头发就哇，是 Jennifer Lopez 啊？原来你嚟咗呢度啊！原来你嚟咗呢度啊！ 咁犀利啊你！ 系啦， 系啊，跟住佢话咧，佢真系咧，俾佢真系碌到啲唔同颜色嘅头发出嚟咯。 跟住咧， 佢即刻就大兴问罪问他。点解会有啲其他颜色嘅头发嘅吓？ 答案 咧 ，Honey 咁样。 跟住个 Honey 同佢讲 ，Honey， 你上次买嗰只染发剂啊，学我咁啦，黄金咁咁嘅。 其实嗰个女仔都可能系恶人先告状啊， 即可能系佢自己带翻嚟。 系啊， 咁样啊， 长头发喎。咁嘅一啲网民就话：喂，如果系嗰个女仔系同佢知道你咁样捉佢啦，佢搵个同你一样颜色头发嘅，你都冇得讲。 唔，如果我系嗰个男人嘅话咧，你买除尘碌。我就买嗰、那个 黐尘纸， 唔系我就买嗰个龙卷风升嘅吸尘机。我每次鬼混完之后，再攞十分钟吸晒全屋。我问你死未？咪于是乎，我女朋友就会话：点解呢排男人咁中意清洁嘅？ 系咁干净嘅， 佢咁中意清洁，一定系做咗污糟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佐敦受限区域凌晨解封，食环署派员清洁区内新田地街街市之后，商户早上陆续恢复营业。有豬肉檔負責人話：封區兩日生意額少大約50,000元，損失慘重，擔心日後生意亦會受影響。有菜檔負責人話：有6000至7000元貨物損壞，需要棄置，包括生菜、薯仔同番茄等。政府亦表明唔賠償，佢感到無奈心痛。有食肆負責人話：部分凍肉要棄置，今日要清潔消毒，唔會營業。封區兩日生意損失大約20,000元。有海味店負責人就話：乾貨損失不大，主要係營業額有影響。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佐敦围封受限区域的行动是有需要，但时机上做得比较慢，如果能够在月中进行会较好。 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推算受限区域内阳性比例达 2.5%， 相对偏高，估计期间有几百甚至过千人已经离开，有机会将病毒扩散，认为区内未有检测结果前将有关人士禁足是合理。他认为在今次行动之后应该更好处理三毛大厦问题，因为卫生环境恶劣并密集居住，有住客可能较早前已经离开，如果他们是传播者回来之后将造成传播，因此当区需要做好检控工作等。对于油麻地果栏会否需要围封，何柏良认为最重要是果栏内的工作人员尽快检测，如果做得好就不需要围封。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稍为回升，令到当地目前有超过75500宗感染，另外再多11人死亡，累计1360人不治。南韩的本土社区感染仍然占多数，首都圈新增176宗确诊，另外大田市一间宗教教育设施至今有超过120人确诊。韩联社报道，总理丁世军指示提前做好防控工作，以免宗教设施再次发生类似感染事件，政府会根据疫情形势在今个星期内确定是否延长现行的防疫措施和禁止五人以上聚会措施。南韩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对行贿案重审被判囚两年半决定不上诉，李在人方面表示虚心接受法院判决结果，决定不再提起上诉，但独立检察组相关人士说，李在镕放弃上诉并不代表检方不作抗诉，内部正系讨论。由于案件上诉期限今日截止，若果检方不提起抗诉，对李在镕的重审判决正式生效，长达四年的李在镕行贿案将画上句号。李在镕被指在2017年2月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亲信提供近300亿韩元贿赂，帮助他继承经营权而被公诉。首尔高等法院上星期作出重审宣判，李在镕被判监两年六个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96点，升549点，成交金额1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升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3元，升52元；美团401.8，升21.6；阿里巴巴259.6，升9元；小米集团30.65，升8.5；阿里健康27.3，跌5；比亚迪股份271.8，升17.2。港交所541.5，升31元；中芯国际29.2，升1.95；中移动47.25，跌3.5；斯摩尔国际86.1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1，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9点，升118点。 港金现价报17,1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85美元，卖出185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返呢，就係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第二线坏车呢就已经係拖走咗。咁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跟住佛光街桥底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係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长沙环嘅长茂街咧有道路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小心啲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间行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三五成群有礼的人， 你真系觉得佢系啊？ 试过搭 lift 嘅时候，无啦啦有一把好斯文嘅女仔伸出个，唔该谢姐咁啊！ 我让开嘅时候，突然间见到 lift 得我嘅啫，我就让开，真系冇人噶，又冇人出，但系唔惊噶，嗰下系即系佢实在太真人咁样，同埋好斯文，好有礼貌嘅把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桂花田、 曾仕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白话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第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分房瞓，分房瞓是好还是坏咧吓？嗱，两个人喺埋一起啊，初初拍拖嘅，梗系好似糖黐豆咁样，成日搞埋一起，唔系成日揽埋一起噶啦，系咪？又唔想分开，有机会啊，就想啊揾个地方互相拥抱下，仲好期望快啲有自己个家，唔使喺度日日夜夜咁挂住见对方。但系到真正喺埋一齐嘅时候，又会点呢？期待落差大唔大嘅呢？今日人妻啊，有几个嘅报告同大家分享，唔知道有冇边个情况系好似你嗰啲 case 咁嘅呢？吓，我哋有请郭案一嘅 case 听下嚟。 哦，老婆，这个星期呢我翻早啊，我去隔离房嗰度瞓下。 呀， 啊， 唔得啊！我哋系两公婆嚟噶嘛，两公婆，你系公外婆，你系老公，我系老婆，我哋点能够分房瞓、啊？ 诶，咪讲咗你听咯，我要翻早噶嘛，我要早起身啊！ 都话咗唔得咯，你平时已经系早噶啦，我叫咗你唔好咁早，你次次都早。 诶，咁翻早啊嘛， 你就系已经，你已经成日都好早噶啦，你而家咁样，你系咁啦，你早起咪早起咯，咁点解你要瞓隔篱房、啊？我知啦，你而家当咗我。你当作系瘟神，你嫌弃我，你当我确诊啦，而家你 老婆啊，我系爱你先分房瞓噶， 借口。 咩事啊？ 我自己带埋背景音乐，衬托出我嗰种可怜嘅情况。你爱我唔系就要揽住我嚟瞓咯，而唔系自己去第二间房度瞓。咁我哋两个结婚嚟做乜嘢？ 哎呀！No no no， 因为你夜瞓，我又要早起，大家系会嘈住大家噶嘛，系咪？嗱，我唔想朝早起身就嘈到你啊嘛，系咪？ 人哋明明只歌系期望每朝早一咩起身一吻红的脸嘅，你做咩嘈醒我话、啊、话会？唉，就当你讲得通，你唔想嘈醒我，咁我要罚你、啊，我要你每夜陪住我，揽住我瞓着，你先到翻房瞓啊，死佬！ 哎呀，老婆，即系咁嘅。 点啊？ 如果你同我同时间同一齐一起去瞓，咁都仲可以，不过咧只可以揽一阵啫，吓、 啊。死佬啊！而家我系你老婆啊，定系我哋个客啊？要讲条件计时间嘅咩吓？仲要计晒嗰啲 appraisal 嗰啲咩 report 咁啊，先至可以得到你嘅你个恩宠啊？家姐我身好臭咩？我啊，而家学玛丽莲梦露咁啊！哇，你知唔知呢个咩人啊？性感女星咯、啊！我要学佢咁冲完凉，喷晒全身香水先瞓啊！使唔使咁啊？ 我唔系话你。有浸除 啊！你仲讲、啊， 我仲好中意闻你嗰种香喷喷嘅咁样走出嚟嗰阵味。 咁我唔理你，你点解唔可以揽耐啲，净系揽一阵？哦，我知啦。 吓、啊， 你当咗我电台嗰个桂花田，啊、你而家嫌我肉地厚啫，系咪啊？ 诶、哎，唔系啦，梗系点咁呢？系咪？诶、哎，因为揽得耐呢。我的手会痹啊！ 即系我扎亲你啦！ 诶、哎，到你瞓着咗啦，我想缩个手嘅时候又整醒你啊！ 呢、这个仲唔系完完全全就系电台桂花田里边嗰个例子嚟嘅？ 系啊！ 岂有此理啊！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咁几时先一齐瞓啊？而家吓， 老婆，只要你需要就得噶啦。 有死佬啊、嗯！你都知啦，你得嘅我就唔使。就唔使成日都咁样闹你啦，我有需要，我有需要，我有 demand， 你有冇 supply 俾到我啊？你通常得个 surprise 俾我咋 ？surprise 咪就好早你就走咗，瞓咗咯，次次都系你主动噶啦，我唔会益你噶。 啊，日本咧有研究就发现，夫妻佢分房瞓。分床瞓系有助各自嘅睡眠质素，瞓得自然咯，瞓得好嘅自然咧，各样嘢都好啦，系咪？仲有啊，佢系话咧，咁样分床瞓、分房瞓系互相尊重噶。嗱，你自己衡量下，睇下咁啱唔啱啦。我哋又不妨睇下另一个个案吓，角色又调转噶啦。 老婆，今晚我瞓边好啊？ 哎呀，你咁大个人瞓边都要问我。 啊，老婆，你把声越嚟越似外母嘅，点解真系？ 唔系啊嘛，仲喺度玩我。 哎，讲笑啫，讲笑啫。咁啊，因为我唔知阿女今晚咧要唔要同你瞓啊嘛，所以我就谂住问定申请定张纸啫。 咁你问阿女咯，今晚想自己瞓定系同我瞓咯？ 老婆 问啦， 我问个女，个女就实话同你瞓噶嘛。 咁咪同我瞓咯，有咩问题啊？ 老婆，就以上嘅情况咧，已经发生咗十日噶啦噃。人哋油麻地都系封两日啫，你谂住封我封几多日啊？我即系我要解封噶啦噃。 十日就话忍唔住又要解封吓，咁我驮住阿女啊，十个月嗰时你。你点啊？你揾人帮你解封啊？吓， 系啊，我揾咗人个啊，唔系 边个啊？ 我咪揾咗啫，系啊， 系啊，唔系嗰啲官员啊嘛？ 哎呀，唔系官就官啊，咪即系冇揾咗五姑娘啫嘛。有一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五姑娘啫嘛，真 啊九姑娘啊， 九姑娘都得，即系老婆就系我，即系我其实想同你瞓啫，我想同你瞓都唔得咩？我哋两公婆嚟噶嘛，嗱，正所谓我系公，你系婆，我系红，你系痴，我系公啊，你系乸， 仲话我痴添， 啊唔系，我想痴埋嚟你度啊嘛，不如咁啊，阿女可唔可以今晚唔同你瞓啫？ 咁点啫？屋企又咁细，你又冇本事，一系你买间大啲屋又多。几间房咪好咯，嗱张床咧，唉又细、啊，如果张床大啲嘅 king size， 咁我哋咪可以啊，啊三个人你啦我啦女啦咁一齐瞓咯，咁就系你咯悭钱啦，为咗悭钱啦买啦，买啲咁细啦咁渣嘅床啦，要怪怪你自己咯。 我有钱又唔同你瞓啦、啊啊，你听唔到嘅应该。 一星期之后。 老婆， 嗯， 阿女今晚咁早瞓嘅，等我抱翻佢入房先。 你抱还抱啊？你唔好整醒佢啊！你啊！ 哎呀，知啦，我咧特登参加咗嗰啲社区训练班，玩公主抱如何唔整醒个女嘅计划噶，我攞到证书噶啦，应该冇问题噶啦。 先进噶？ 系啊，你快啲去冲凉先啦。 啊嗯，我今晚要睇埋啦嗰个。哪支口红不要涂吓、啊啊？你瞓先啦，你唔好问我咩戏嚟噶吓。 嗱、啊，老婆，哪支口红不要涂？会唔会就系嗰支 hair spray 不要喷嘅下集嚟噶？ 唔系，系前传。 哦，前传。咁佢嗰个第三集嗰条底裤唔好着咧？ 系啦，我正想讲哪条。底裤不要着咧，就系佢预告啊， 预告片 下一个 season 啊。 系啊，我见到英国嗰度有咧，有哪条哪个？ 够啦，唔好再讲啦。 唔系香港嗰个叫哪个口罩不要戴、啊？ 唉，真系啊！ 哎呀，老婆，难得个女自己瞓咗、啊，你唔系仲要哪个口红啊嘛 ？Sorry 啊，今晚菲菲同我瞓。 边个菲菲啊？ 边个菲菲啊？ 边个菲菲？哦。今晚唔系同个女瞓就同只狗瞓、啊，我连狗都不如噶，几时轮到我啊？我生飞枝噶咯！ 哎呀，你知道嘛？一个人啊， 好 需要一个优质嘅睡眠噶。如果长期瞓得唔好咧，会导致到身体多方面咧都会变差噶，心情又变差啦，交都会闹得多啲噶。你系咪想同我闹交啊？ 我唔系想闹交，我想第二啲交啫。 吓、啊， 我想同你社交啫。 唔得， 岂有此理！你真系得寸进尺啊！而家我话你听啊，你嗰只鱼未同我瞓啫。 你知唔知啊？同你瞓啊，你个鼻鼾声啊，大刀啊，哇，系好似交响曲咁啊！真系啊，吓醒阿女啦，又吓醒阿菲菲几次噶你。 你有名系睡公主嚟嘅，边个吓得醒你啊？你又唔知道自己，你每次都开个泥头车出嚟，你唔知道你瞓着咗系咁嘅咩？ 你头先冇留意呢一个嘅对白啦、 啊， 所以我系话你系吓醒阿女同菲菲啫。 冇吓醒你，我知道。 系啦，吓仲有 咩啊？ 张床咁细，你瞓觉好似耍杂技咁，喐嚟喐去，打晒关斗，我点瞓啊？有一次啊，仲俾你啊，执咗我一锤啊！你啊， 老婆，你嗰阵时明明就系中意我呢啲杂技嘅，你仲话同我一齐，好似玩空中飞人马戏团咁样。我而家你嫌我啦，你而家嫌我麻烦啦。 我而家受伤啊，咁又唔使咧，讲到唔好意思咁样。 我冇唔好意思啊，我怪责紧你啊。 我明你系唔好意思嘅，你想一齐瞓啦，冇话唔得嘅吓。 有转机啊，老婆，我收敛翻先。我陪你一齐睇哪支口红不要涂啊，咁我哋跟住可唔可以拿张大被同床瞓得唔得啊？ 嗯，你要换大啲张床咯。 啊，同埋咧，我哋要分开被嚟到冚，咁就 OK 啦。 诶 ，OK OK OK， 哎呀，你想嘅就冇问题啦吓。不过你可唔可以同我换翻那件内衣不要着先咧吓？ 要你习惯咦一个人睡喎，系喎，诶你个电话唔见咗嘅， 系啊， 系，诶又唔见咗喎，真系， 未到，系， 系系 ，OK OK， 啱啱听阿刘德华一个人睡啊吓， 系，咁啊其实咧就系一个有日本研究啦，有美国研究啦咁样嘅，系啦，咁啊就系讲紧咧就话啊分床瞓分房瞓究竟系唔系一件好事咧咁， 其实依家请问都兴嘅喎， 请问两位系啦。 都兴嘅喎，即系唔系话净系啲年长嘅夫妇咧，先话会分开房瞓咧。都有一啲即系年轻啲嘅，或者系中年嘅夫妇咧，佢哋都会分开房瞓。 唔系正所谓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咧？有大马边个想做细马咧？ 间屋地都生活都几好。 系系咪啊？有两间房。 唔系喎，佢分房瞓嘅意思，可能做厅长都系分房瞓嘅。 哦，都系喎。你一定系有另一间房俾佢瞓喎，可能佢真系 我听嘅嗰啲啊， 即系都系分咗房嘅， 系真系两间房，佢哋真系想系有瞓觉咧，有阵时即系。隔離嗰個係會直聲佢啊， 冇錯， 但佢哋咧就會夾埋咧，即係咩時候咧，佢哋就會啊，一齊 今日星期五 啊，開開心心嘅時候就會一齊。 哦，即係真係變咗係週末狂歡，平時就翻工噶啦，咁樣就變咗。 平日都會有嘅， 係喎。 咁不過真係如果要瞓覺嘅時候，就各自喺。 有自己嘅房咧，睡房啦。 咁你话咁咪即系两个人咧，明明结婚宣誓嘅时候咧冇包呢条嘅，明明话咩忧苦与共啊，又不论贫贱与弊艺啊咁样咧，佢冇加一句就话咧，不过必要时我会分房瞓噶吓。 当然呢个唔系成日有啦，即系唔系话好普遍啦，但系就个别例子都有嘅。 但系日本咧真系做咗个研究咧，佢系咁讲嘅，佢话咧因为即系可能佢个情况又唔同咧，因为佢哋咧瞓榻榻米噶嘛，系啦，即系唔系即系佢当然。有床啦， 佢唔会全部都瞓榻榻米嘅， 即系话咧榻榻米嗰啲咧，其实咧佢哋都系希望咧，佢话咧即系用分开一齐瞓同一间房嘅，但系咧嗰张床铺咧系分开瞓嘅，即系总之系搭埋两个一齐咁样啦吓， 即系各有各嘅床铺。 系啦系啦，佢话咁系最好嘅。 其实头先你嗰个剧情里边咧，你咪话如果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话你一系就买张 king size 就话同埋个女三个一齐瞓嘅咧， 曾做咪做紧， 我已经系咁大张床。我屋企咧由唔知几时开始搬屋咧，我就已经系买张大床褥咧。嗰阵时未生细路噶， 系 纯粹就觉得咧好想咧屋啊住唔起大啦，不如咧就净系张床褥大啲啦咁样。 其实都好啊， 咁一路就 keep 住都系张 落嘅话 系啦。但我想话咧，你都解决唔到头先个问题噶 吓，都解决唔到啊。 因为咪试过僆仔咪会上嚟瞓咯，咁啊僆仔上嚟瞓咗佢瞓中间点算啊？去瞓中间，喂大佬，你坐河汉界中间青马大桥咁样，咁点算先？ 晚晚都要啊？ 唔系啫，开头咧仲系细嘅时候咧。哦，你个晚晚都要 系 乜嘢？ 系咩意思嚟咯？ 细佬啊？ 哦，个仔啊？ 细佬嚟讲，你又问边样啊？ 边个细佬啊？ 唔系我问阿细仔啊？ 你讲咩都做， 讲咩都唔明，你讲咩？系啦， 系 啦，开头会噶，佢成日都会想上嚟一齐瞓噶嘛。 系啊，咁但系而家。你唔系噶啦， 而家就唔会嘅。 我想问你咁大张床有冇影响到对方啊？即系有冇影响到 Winnie 啊？ 都会嘅，因为咧，无论你张床几大咧，即系除非你系识轻功，识轻功添，轻功啊，除非你识轻功嘅啫。 Sam 开啊，咬到条脷。除非你识轻功咧，如果唔系你上床嗰个位咧，佢点都系突然间好似武侠小说咁样咧，哇，船头一沉啊，跟住船尾嘅乘客咧就会惊觉到咧有敌人来袭咁样 咧。但系你 king size 嘅咯，都影响到。 唔存在，你嗰张床系咩所谓三边落噶？ 我是两边咯，我两边 落 咯，我两边落噶。咁但我都要擒上去张床度咧，我都已经咧蹑手蹑脚咁样咧擒上去，跟住 咧小偷咁样上床， 小偷噶啦。跟住咧揭开张被嘅时候咧，但系冇办法咧，动作太大咧，系噶，佢会有个麻烦咧。的确，如果就算你话唔系你哋感情有咩冲突都好咧，佢净系冇得瞓嗰下， 嗱，所以 醒咗咁样。 所以咧，啲专家就话咧，屋企有可能有啲太太话，喂，你咁样分床瞓，我觉得我唔中意， 好似受生寡咁样， 系啦，会有啲唔好嘅感觉。咁佢都建议咧，佢话好 ，OK， 你可以同床嘅，咁不如分开被铺啊，即系分开每人一张被啊，咁都 OK 喎。佢 有冇试过啊？桂花田。 其实我唔中意嘅， 你唔中意嘅。 不过咧，阿华咧， 佢唔中意一齐瞓嘅。 唔系，我中意一齐瞓嘅，我系需要嘅。 所以咪话呢个古仔写佢自己嘅咯，鼻鼾声又大啦，扎住你又掹唔翻只手出嚟啲啦， 打 杂 技咁 啊。系啊，其实呢次真系佢完全啲家人仔乸啲搬晒出嚟，好阴功噶。 其实唔系，咁但系问题啲日本人咧，佢研究佢就话咧，其实注重咧嗰个睡眠质素好紧要。佢系因为咧你瞓得唔好咧，就影响环环相扣噶。 但系咪就系加各自一张被就搞得掂咧？ 系咯，分居啦。两间都咪最好啦，系啦。 佢话 你就睇你支哪支口红不要涂啦，系啦。 我就睇住哪支， 系啦。我就睇哪支润唇膏不要搽啦，大家斗过啦，系咪先？ 嗱，咪不过都要咧，即系着重翻咧，第夫妻嘅关系啦。咁啊，即系要倾好咧先好 O 得嘅，因为睡眠质素亦都好紧要噶嘛。 我哋谂起倾好呢件事都几好啊。今日我哋开会倾下，我哋下一次瞓边度先？ 危险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条例嘅一般安全规定。海关人员其后从有关零售商检获一张同款怀疑不安全的折叠胶凳，并同时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海关人员亦到全港各区巡查，暂时没有再发现那款折叠胶凳出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早上相当清凉。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45点，升597点，成交金额15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升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9蚊，升58蚊；美团399.8，升19.6。阿里巴巴260.2升9.6，小米集团30.6升8毫，阿里健康27.25跌5.5，比亚迪股份274.4升19.8，港交所543.5升33蚊，中芯国际29.4升2.15，中移动47.3跌3毫，保利协鑫能源2.38升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21，瑞士法郎8.758，澳元是5.996，加元6.101，新西兰元5.587，欧元9.4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4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5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62美元，卖出1,85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都是正常的，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红磡的基利线南路由于有掘路工程，介乎红磡南道和必加街的一段基利线南路去芜湖街方向的部分中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二台通识60秒。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横跨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同阿齐省的列游泽山国家公园至今仍然需要关闭。 列游泽山国家公园覆盖近80万公顷热带雨林，住了超过750种动物，包括苏门答腊特种虎、象、犀牛、长尾猕猴等200种哺乳动物，亦都是红毛猩猩的重要保育地。 过去20年，印尼大量种植高经济价值的棕榈树，大面积的热带雨林遭到毁坏，严重破坏红毛猩猩的栖息地。 再加上盗猎集团会偷红毛猩猩当宠物出售，或者转售给马戏团作为表演动物等非法行为，令到红毛猩猩面临绝种危机。 再加上红毛猩猩繁衍后代的速度缓慢，猩猩妈妈要独自将仔女凑到7至9岁才会同他们分开，这个时候雄性猩猩才会再回来同雌性猩猩交配， 所以红毛猩猩的数量比其他猿类动物都少，更加需要加以保护。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日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年资咁老啦，但系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诶、哎，唔系油条，系横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系、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12:11咁上下嘅时间 啦，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喂，我啊想承接翻咧，头先阿田佢嗰个人妻嘅新闻啦，即系你话如果你要分房瞓啦。个原因就因为话惊即系吵醒隔篱嗰个啊，咩优质睡眠质素啊，咁啊等大家相处好啲嘅话咧，好啦。即系既然都去到咁嘅地步啦，咁麻烦啦，即系好似惊你点样都会搞到隔篱嗰个唔系几好嘅话咧，即系有冇一个釜底抽薪嘅办法咧？ 点样咧？ 就系你会唔会可以拣到一个咧唔怕俾你吵醒，唔怕你避寒嘅老婆咧？ 哦，所以啲人要同居先咯。 No， 佢去完夏之夜，即系话我哋要离婚，离咗婚之后，我不如去揾一个大家真系可以共同一齐瞓，齐瞓。 你可以事前啊嘛，你可以稳定一个咁嘅人 啊嘛。即系话开出个条件。 系啦。 喂，你咩先？你话我听你点样瞓觉先噶嘛？ 就系仲要示范一次先系嘛？ 示范一次先，示范一次先。 咁有啲 咪就系话咯，即系咁多年嚟啊，有啲男女都会系未结婚之前都会尝试住埋一齐先，即系成年嘅男女啦吓。咁某程度上佢哋都系想睇下。對方在生活細節上面大家夾不夾，或者有些什麼不夾，自己接不接受到， 但是這樣都會不會是這樣呢？但是這樣都不行的，因為呢我就算呢找到個人呢，我跟他講都明白，說我睡覺呢我打鼻寒，就是唱山歌的這樣，但是呢 但问题是我哋唔可以因为哇你打鼻寒而我真係真心兼爱你㗎喎，但係因为鼻寒而咁样咩？ 係囉，哇好混乱啊，搞到我都真係。 唔係，其实呢有啲旁边學呢好肉緊。 做咩事？ 係冇嘢㗎。 哦，嚇親我啊，因为旁边學。我以为佢想飞埋嚟啄我哋啊，咁样真係。 做错咗啲咩？ 系咯，我以为讲错咗啲咩事咁样真系。嗱，你无论点样试都好咧，咁人都会变噶嘛。可能咧今日咧就接受咗你交响乐，听日咧你变咗唱山歌咧，佢就唔中意嘅话咧，咁都系盏搞嘅啫。可唔可以揾一个佢保证唔会吵醒你，亦唔怕俾你吵醒？ 吓、啊，你唔系话嗰个系嘛？ 公仔啦， 好啦，真系唔好啦。 我覺得嗱、 啊， 大家都知道可能講邊單新聞啦、 嗯。 之前你睇呢單新聞嘅時候，你可能曾經用一種好害怕嘅眼光去睇佢。但你聽完頭先人妻嗰個故事之後，你會唔會明白咗呢一類嘅朋友更多呢、 嗯、 因為如果你要同一個真人拍拖結婚嘅話、 嗯， 你就會面對頭先嗰種無窮無盡嘅麻煩啦、挑戰啦、挑剔啦。 其實呢個只係即係瞓覺嘅其中一 點，其中一點啫。喂，你諗 下，其實你去一百点里面一堆齐一个生活嘅。 嗱，我讲翻嗰单新闻咧，其实就系今日有人卖咗呢一个即系消息啦，就话其实香港咧呢一位都几出名噶啦 吓， 就有啲人就话佢娃娃爱好者，有啲人就话咧佢系一个即系纯情小鸭鸭，咁咧佢就名纯情小鸭鸭咧，即系话佢 系 啦，佢名又叫谢天荣，咁咧佢之前已经做过好多唔同嘅访问咧，就系佢34岁，你唔知可唔可以形容佢系单身？因为佢有个女朋友，但呢个女朋友又唔系你我他眼见嗰种女朋友嚟嘅噃，所以佢单唔单身咧， 佢呢个女朋友从一世都，除非佢系嫌弃佢嘅啫，呢、這个女朋友系唔会嫌弃佢。 冇错，佢系一个嗰啲叫做人形公仔吹气娃娃。 哇！但系佢坚靓嘅喎，嗰个公仔。 系啦。 哇！好清楚说话，佢永远都唔会老。 呢位香港男士已经出咗名噶啦。 出咗名噶啦，因为咧佢都叫做享誉全球噶啦。因为之前咧就话试过，好似有一个唔知乌克兰定有一个男子咧就同个漫画人物结婚。 系。 咁啲人一比较咧就话我哋香港都有个代表、哦，就系、是、呢位就系、是、天荣嘅荣哥啦。咁啊，34岁，佢咧就有个女朋友叫做Monchy 啊 ，Mochi 啊。佢话咧就有呢一只 Monchy 嘅实体娃娃。咁啊，之前嘅新闻咧，其实就讲紧话佢同佢咧点样过二人世界嘅生活啦。就话佢会点样同佢影相啊？ 食饭噶？ 会一齐食饭噶？ 系啊， 会一齐食饭噶？ 佢真系一比一咁制噶吓？ 边个煮啊？ 全部都系， 梗系阿妈妈煮啦。 唔系咯，唔系，梗系 嗌外卖。 系啦，谢天荣煮嘅。咁啊，嗱，首先话俾你听啦，呢一个娃娃咧，即系当年咧第一次见嘅时候咧，要价好高噶。即系你追个女朋友咧，你嘅花费都唔少嘅。呢、這个娃娃 特登揾人做噶， 唔系啊，真系现成有一个噶，系啊， 买噶。 当时咧就要80,000蚊一个公仔。 嗯。 哇！咩质地啊？ 嗰啲唔知咩直胶嗰啲咧，软淋淋咧，好似真皮肤咁样噶。 有冇钻石啊？ 啊，冇噶，冇噶，冇噶。你可以自己买嚟俾佢咯。 你讲边度钻石咧吓？ 手指咯，手指咯，咁 样。有冇戴钻石啊？ 系啊，系啊。 我见到佢啲即系影相出嚟咧，嗰只手咧都好真下。 好真噶，咁啊， 人一比一咁啊， 一比一噶，直情系好高噶。你可以坐埋一齐咧，揽住佢影相噶。咁佢当然有做啦。咁啊，后来咧佢 咩有做啊？ 有做呢个动作咯，影相咯。嗱呢。這个咧，我讲定俾你听啦。佢早前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直情用呢个做大字标题嘅。 咩啊？ 佢话我同佢系有爱冇性嘅。 系。 我系连锡佢都唔敢嘅。佢话我系从来都冇侵犯过佢。讲到明。 但系系佢嘅女朋友。 佢女朋友嚟嘅啫。我哋系即系纯真的爱。 系。 纯真早已消逝嗰啲 friend 嚟嘅。是纯真嚟嘅，系啦嗱，咁而家咧呢一个就系半年前嘅访问系讲到咁啦，半年后佢有新嘅花款， 系啦，佢竟然 系啦、 啊，我真系我觉得好 amazing 嘅呢件事，即系佢觉得成家立室系咪啊，即系追佢之后咧，跟住翻嚟娶佢之后咧，咁点啊？咁一个家庭。咁一个家庭要点啊？ 佢由女朋友变成结咗婚。 系啦，一个家庭要点啊？两公婆跟住 嗰个公仔有阿爸阿妈噶。 系啊， 唔系啊，唔系佢系老婆嚟噶。 系啊，佢老婆咁要点啊？ 生仔。 佢系咪有阿爸阿妈跟埋嚟啊？ 唔系，佢有下一代。 下一代 你唔好谂上一代，谂下一代。 系咯，做咩你谂上一代噶？组织家庭啊嘛。系啊，会啊。 咁佢又话有。爱 有爱冇性领养都得噶，佢领养都得噶嘛？而家佢哋咧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我家添了新成员，咁啊就除咗咧即系嗰个公仔咧，因为原来有啲人就话佢系嚟自新世纪福音战士里边嗰个明日香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就话除咗明日香呢个即系女朋友老婆之外咧，仲多咗一个女装婴儿娃娃。 口啊，乐也融融。 系啊，嗰、那个女装婴儿娃娃咧，仲着住咧呢一个 Mini Mouse 嘅嗰啲成身装束咧，好可爱咁样俾阿明日娃咧，明日娃明日香咧就抱住佢。喂，我想话咧， 即系一家三口咯。 你睇呢张相咧，阿明日香个真系有晒神情动作噶，因为佢又着咗衫啦，仲要系我哋而家平时嗰啲时装嗰啲衫裤咧。又攬曬頸巾，咁然後咧，即係呢位謝天榮咧，亦都即係好親 扶住佢噶， 扶住佢喂，直情好似搀扶住。喂，嗱，我認真問你老公幾時有做過呢個 pose 同你影相？ 唔係咁啦，佢唔搀扶佢嘅手，佢會掉噶嘛。 唔一定喎，可能佢有關節㗎都。我淨係問阿彭爺，我哋問一問桂花田，請問你老公幾耐冇同你影過一張咁樣嘅相？ 老公係有搀扶嘅， 有冇同你咁樣扶住你隔離咁一齊影張相？ 有 冇試過？ 兩次啦，兩次生完之後， 跟住冇啦。跟住冇啦，喂，真系好甜蜜喎！佢话而家佢哋咧就多咗个新成员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原来佢之前就已经个 Monchy 咧，原来就 系 呢个明日香娃娃，佢就将佢叫做 Monchy， 咁咧佢就会称呼佢做老婆啦，又会叫做香姐啦，咁样，系啦，咁呢个就系佢最新嘅幸福， 投入晒去自己个世界， 系啊。 嗱，如果你睇佢咧，佢自己呢、這个就系天荣嘅荣哥咧，佢嘅 Facebook 咧，佢有好多相噶。 喂，你睇佢咧，佢间房啊， 佢 圣 诞节嗰张相 真系咧好 fancy 噶，真系。佢嘅整晒啲闪灯啊、吊灯喺度啦，跟住啲被都系粉红色嘅咁样啊。佢个老婆着晒圣诞圣诞老婆嘅衫噶。 嗱，我开始有啲明白同埋体谅阿荣哥咧，点解佢会有咁嘅选择？即系嗱，我哋如果之前咧，一定系就话，哎呀，变态嘅，点解会咁做噶？嗱， 咁又唔好咁讲。 唔系，你之前我正常啊，人会咁谂噶嘛。但我而家咧越嚟越明白咧，佢点解会有呢种选择喺度。你谂下，用翻头先人妻个故事。 喂，你可以将一个瞓觉嘅 条 摆落去。 你谂下，净系我而家望住阿荣哥仔咧，佢呢一张相咧，就譬如佢圣诞节，佢又同埋阿明日香娃娃咧，就一齐大被同眠啦，就换咗圣诞装束喺隔篱。你谂下。如果你現實生活啊，有邊個老公有咁嘅牙力啊，可以說服到啊？ 個老婆， 老婆，你咧可唔可以著我呢件聖誕老人婆婆呢件衫咧？變態啊你而家，作死你啊！做咩我要著呢啲啊？ 咩啊？有件啱著我著噶。 可能你呢位阿榮哥咧， 你著純綠嗰件衫啱啲喎，佢花田真係。 聖誕老人啊， 係咯。 呢位榮哥佢嗰個嘅生活事蹟咧，都已經係廣傳啦。咁難保咧有一啲嘅女孩子可能真係睇完之後覺得佢好想做嗰、那個。佢个明日， 但我觉得荣哥唔会要咯， 系咪啊？ 因为人咧始终都系有佢自己脾性咧，即系佢而家系佢任劳任怨， 系啊， 因为任佢摆布噶嘛， 冇错， 你唔好用用呢个字， 唔系佢任佢摆布，应该话咧佢哋一定系志同道合嘅 安排， 佢绝对唔会 say no 嘅。譬如佢有一张相咧，就系、是叫住阿明嘅香娃娃咧，就着住另外一件咧，即、就、系、是、好似佢新世纪方战士里边嗰度 装束咯， 嗰度装束， 系啊。 咁你试下。你叫你老婆我试过我举我老婆出嚟，我试过同佢行街，我同佢行街嘅时候咧，我只不过见到件衫咧，咁你梗系有自己喜好噶啦嘛，可能你话啊，譬如老婆呢、這個、牛仔褛几靓咁样咧，佢已经系你尝试叫佢睇下啦，或者买咧，佢唔要，佢话我唔中意着呢啲衫噶，其实你都唔知道我喜好，我最憎着呢啲噶啦咁样，跟住可能你见到咧，可能有啲好靓嗰啲 fashion 咧，有啲人着譬如话、黑色套裙咁先算啦，好靓，你话啊老婆呢啲会唔会好衬你？佢话。冇搞错，你咩 taste 啊？ 哇！ 即系呢啲咧，你就会突然间呆咗。 你都几冇地位。 你而家先知咩？真系傻嘅，真系。你而家先知咩？真系。我同喺公司嘅地位是一样嘅，真系。 系咩？ 哎呀，真系。系啦。所以我明白阿荣哥仔。 我尊重佢。 阿荣哥仔，佢呢个娃娃。佢絕對能夠咧，佢中意點樣幫佢買咩衫咧？個娃娃冇 say no 噶。 係啊，咁啊，仲係咧，你佢咧， 好好喎，真係 好享受佢嘅人生。 香港嘅女士咧，又多個勁敵啦。 絕對多個勁敵，佢哋兩個仲一齊喺度玩糖果屋啊，一齊整餅 啊， 食自助餐啊，攬住佢影相啊，嗱，冇話黑面嘅。 佢只係幾多錢花費咗？ 8萬。 唔係啊，開頭8萬， 係 後來佢終於揾到個平價特價版10,000蚊。 吓、哦、8萬变10,000啊！ 是啊 即系佢系咪有好多个替身噶？ 喂，等 阵 先，二手又如何？好多人个女朋友之前都有经历噶啦，系咪先？ 哎呀， 系咪即系都系咁嘅意思啫？真系好犀利！ 咩老公系佢初恋情人啫？ 佢仲要啊！佢仲要有生日噶， 系 12月4日啊，就系、是、佢老婆啊，阿香娃娃嘅生日啊！ 哦， 即系之前过咗一个月啦，已经 系 佢仲会同佢有心机庆祝咧。嗱，我哋调翻转，我哋问下啲老婆， 你有冇心机庆祝？ 你有冇见到你老公好似对住我娃娃咁样对过你啊？定系好耐冇试过咁样对你啊？ 我想话咧，我见过 咁多心思喎，系咪？ 阿明嘅香娃娃咧，佢啲衫好靓， 系啦，嗱， 好抌本呢个。 而我哋眼见阿田啲衫嚟嚟去去都系偷阿荣荣嗰啲嚟着嘅， 好抌本 嘅身型啦， 系 啦，咩年纪啦？ 其实呢个男士都好浪漫，我想话 浪漫啊！ 又一跟住又会砌姜饼屋啦，咁跟住咧，即系如果佢真系有个女朋友系咁，即系话可以做到呢个嘅女朋友咧，我相信都好幸福。 系啊， 咁而家呢个咪就 系 佢女朋友咯？佢 系啊， 我想真人啊，一人领头嘅都会，一会唔中意啊？ 佢仲要话咧，即系嗱，可能有啲人就问咧，佢究竟有冇机会咧，即系变翻中意一个真人咁样咧？咁啊，根据嗰阵时个访问咧，佢就话佢话佢唔会翻转头噶啦。 哦， 系啦，佢话因为咧佢唔似真人啦，胜过真人啦，佢而家就应该就唔会再翻转头， 佢 就真系 有冇话系受过情伤噶？ 佢啲故事我睇下先吓。 佢又好似冇乜点讲噶，哇！我想话佢个生日蛋糕咧。 肯定唔肯定过千啊！佢嗰个蛋糕，但 系 佢肯 一个人食晒咯。 系啊，冇错。我净系话咧，佢会带佢行山啦，佢会带佢行公园啦，佢会推住一架轮椅车住佢出去，然后喺公园度坐长凳啦，咁样 坐轮椅。 系啊，因为佢又要行啊，佢唔识行噶嘛。咁咧，但系好感性噶，你知唔知啊？佢咧个记者问佢咧，佢话：而家咧你终于可以同你呢一个娃娃一齐啦，你有冇啲任何遗憾咧？咁样。你知唔知佢答咩？哇！呢、這个真系好好感动 啊！ 系 啊， 遗憾系佢唔讲嘢。 哦，系啊，遗憾系佢俾唔到啲咩佢啊？ 唔系， 好 浪漫嘅，好真实嘅，呢、這个真系认真感动嘅。 当佢走咗嘅时候，佢会得系啊。 哦，好接近。 系咪呢只啊？ 佢因为咧，阿荣哥仔咧，佢就话啦：如果你话要遗憾嘅，就系我会变老，但系呢个娃娃唔会。 系咯。 佢话我再老一点嘅时候。同娃娃就唔襯噶啦，我未必有力氣可以再將佢抱起，因為好重噶。嗰個唔係普通嘅，即係唔係膠公仔，即係佢話成三十斤定咩㗎？ 三十斤點解咁靚嘅？三十公斤， 三十公斤， 三十公斤，三十斤入邊啲好 差啲。三 幾二兩 我想問下，三十公斤又有幾咁呢一個潮流咧？ 係啊， 三十公斤有幾咁 係咯？米㗎嘛，掟米計 K。知啊，哥仔， 快翻嚟浪漫嘅情怀先。 唔系咯， 最大嘅感遗憾就系佢唔会变老啊。 其实唔系啊，其实佢可以一齐俾佢一齐老噶。 点？ 佢画啲 老啊？ 唔系，佢咪真系俾啲佢，因为佢会同佢换假发噶嘛。咁我即系我因为见到佢有唔同嘅造型啊，所以又唔同嘅假发啦。咁佢咪俾翻啲假发佢咯。 但系佢讲紧要变老嘅就系当阿荣哥可能佢就变荣老、变荣叔、变荣伯嘅时候咧。阿娃娃佢依然都系 咁咪变香姐咯，咪香菇咯，同 埋最 惨 咪香姐仲系三十斤重啊嘛，佢都仲系推唔喐佢噶啦，到时佢就会 请个 请个助手系 啦，系啊，都系到时请香看护真系，我又都唔知道有咩好讲啊！我真系见完之后咧，我再加上头先你嗰个情节咧，我越嚟越理解，我越嚟越咧即系唔会再取笑佢。 但系问题系你知佢乜嘢都嗱，你睇相你自己可以加好多空间，加好多对白， 冇错，你可以好多幻想落去。 但系问题喺佢现实生活里面都真系完全。由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系啊。 咁但系嗰、那个香香佢冇， 香香唔会闹佢， 唔系，但系佢冇， 香香又唔会嚼佢， 亦都冇赞佢， 唔使，佢只系需要含笑俾一个表情佢，佢感应到，系咪先？佢仲可以，同埋你谂下，佢可以激起佢无穷嘅潜力咧，去做咁多嘢咧。嗰位女朋友，你能唔能够令到你嘅另一半做到咁多嘢？ 可能佢嘅故事咧，有啲人眼中睇啊，觉得佢好奇怪， 系冇错， 古怪嘅人。但系如果佢又冇喺呢个。过程入边，佢冇诶伤害到人啊， 冇啊 冇 啊冇， 又冇影响个。 我当然啦，当然啦，佢有自己享受佢自己世界。 佢自己嘅生活系咁，咁 唯一 有乜所谓？ 唯一嘅伤害可能就系如果佢去餐厅嗌二人餐嘅时候，个 waiter 会提醒佢食得晒先好嗌。 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唱。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佐敦围封受限区域嘅行动系有需要，但时机上做得比较慢。如果能够喺月中进行，会较好。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推算受限区域内阳性比例达 2.5%， 相对偏高，估计期间有几百甚至过千人已经离开，有机会将病毒扩散，认为区内未有检测结果前将有关人士禁足是合理。他認為在今次行動之後應該更好處理三毛大廈問題，因為衛生環境惡劣並密集居住，有住客可能較早前已經離開，如果他們是傳播者，回來之後將造成傳播，因此當局要做好檢控工作等。對於油麻地果欄會否需要圍封，何柏良認為最重要是果欄內的工作人員盡快檢測，如果做得好就不需圍封。佐敦受限區域凌晨解封，食環署派員清潔區內新田地街街市之後，商戶早上陸續恢復營業。有豬肉檔負責人說，封區兩日生意額少大約50,000元，损失惨重，担心日后生意亦会受影响。有菜档负责人话，有6000至7000元货物损坏要弃置，包括生菜、薯仔同番茄等。政府亦表明唔赔偿，佢感到无奈痛心。有食肆负责人话，部分冻肉要弃置，今日要清洁消毒，唔会营业。封区两日，生意损失大约20,000元。有海味店负责人话，干货损失不大，主要是营业额有影响。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不安全的折叠胶凳，可能会令使用者从胶凳堕下，消费者应该停止使用，商户若果有出售应该立即下架。海关早前接获相关举报，官员随即调查，在秀茂坪一间零售商购买那款折叠胶凳作安全测试，经化验所测试之后发现未能通过负重测试，有令使用者从折叠胶凳堕下的潜在危险，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条例的一般安全规定。海关人员其后从有关零售商检获一张同款怀疑不安全的折叠胶凳，并同时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海关人员亦到全港各区巡查，暂时没有再发现那款折叠胶凳出售。捷克一间犬只训练中心训练出三只可以侦测新型冠状病毒的狗，训练人员说据报他们的准确率达 95%。 报道说三只狗闻6个容器，每个容器里面都有一块布，有些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氣味，有些是呈陰性結果人士身上的氣味或者假樣本。其中一隻狗坐在一個有新冠病毒樣本前搖晃尾巴，被訓練員稱讚。報道說訓練員研究驗證狗隻有偵測新冠病毒的能力， 並設計已經過訓練的狗對抗疫情的方法。美國大約在十年前的研究指病毒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氣味特徵，並證實狗能夠偵測被病毒攻擊的組織。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間温暖，星期五六早上相當清涼。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057点，升609点，成交金额15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升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8.5元，升57.5元。美团401元，升20.8；阿里巴巴260.2元，升9.6；小米集团30.65元，升8.5；阿里健康27.15元，跌6.5；比亚迪股份273.8，升19.2；港交所544.5，升34元；中芯国际29.45元，升2.2。中移動47.35元，跌2.5；保利協鑫能源2.39，升3.9。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75，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人民幣6.476，英磅對美元1.37，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0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71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17美元，卖出18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钟哥，这个星期 晨光第一线仍然是8点开始。 我想问， 无论点都有晨光第一线。 其实我想问钟哥，你几时交稿啫？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是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小心恶梦。 从伤心与恐怖，从伤心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从伤心与恐怖，从伤心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从伤心与恐怖，从伤心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从伤心与 安仔很喜欢研究自己的梦境的，今次梦中得到旋律之余，还发现当时身边的人都多了发恶梦，于是他和填词人就商量，不如就用恶梦去做他们今次的题材。 做过陈建安、电视 Oscar。编曲 Agent Chan 陈建安，监制 Agent Chan。上榜成个星期上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陈建安《噩梦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直播室继续有桂花莲曾志豪啦，亦都有啊程振鹏咧就 home office 嘅。 系啦，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等下戴翻副咧书生眼镜。 冇问题，冇问题。系啦，快啲戴先。系啦，书卷系今日呢本书咧，就同我哋咧仲有半个钟之后嘅活动都好有关系噶。 食饭？ 冇错啦，同食饭好有关系噶。虽然而家我哋食饭嘅选择好少啦，你有得食已经好食啦吓，即系名副其实有得食好食。但是在我们疫情之前呢，我们或者之后都应该要讲究一下所谓飲食的健康啊，甚至乎呢即那种叫做 很高级的社会意识。 哦，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吃一个社会意识出来呢？这样 吃一个社会意识出来， 是没错，很厉害 的。所以呢你了解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明日的餐桌》。 明日。 明日即系听日啦，明日即系未来啦，明日的餐桌。咁佢英文咧可能就容易理解啲嘅，就是、Revolution at your table， 即系你张台都要有革命啊。 会 系啦，咁啊就咩意思咧？ 食物起革命。 系啦，佢其实就问几个问题，佢话究竟我哋食紧啲咩落肚？佢话咧我哋应该有啲乜嘢关于食嘢嘅伦理同埋食物嘅正义。即系全部都系一啲好唔常见嘅配搭嚟嘅， 即系食物嘅美味又有啦，有啲咩唔应该食系咪啊？系咪要识食啊？ 其实如果用一个最简单嘅概念咧，就系以前我哋饮咖啡就饮咖啡嘅啫， 系哦。 但系而家多咗个名叫做咩啊？ 要公平啊，贸易 咖啡， 公平贸易咖啡。 即系呢一种概念咧，你即刻明啦咩叫做就系咧话你嗰个叫做食物嘅伦理同埋正义咧，就 系公义啊，食物都有 系啦，冇错啦，食物都有公义嘅。 咁啊系啊， 系啦。咁呢本书咧，我得嚟嘅方法咧，亦都同佢而家所推广嘅嘢好有关系噶。我呢本书得嚟咧，就喺嗰啲咧叫做二手回收场里边咧，嗰啲人就掟晒出嚟嗰啲漂流书架度啊嘛，咁我就收留咗佢翻屋企啦。啊，所以咧就系又符合佢呢一个环保嘅潮流。咁啊，佢系一个台湾人写嘅，个名咧就叫做余婉瑜啊。咁啊，佢就 余婉瑜 系啦，余婉瑜， 余婉 系啦，佢咧就访问咗咧喺世界各地咧，譬如话英国啊、欧洲啊，甚至乎去到南美洲咧。佢真係自己一個人咧，就行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咧，佢就去訪問咧當地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特別嘅組織嘅。譬如我讀啲名出嚟咧，可能你會你想象咧，同食嘢有關嘅一啲組織咧，會係一啲咩嘅名目啊，或者係啲咩主題咧咁樣？可能唔係嗰啲咩有機啊、 健康啊、 營養啊嗰啲，應該都係咁啦。咁咧，但係佢嗰啲組織嗰啲名係咁樣嘅。倫敦青年慢食聚會。慢食系啦， 慢食 白食族嘅一个食物行动，即系 白食 系啦，专门要白 皮肤啊， 唔系哦，白吃白喝 系啊， 系啦，唔系嗰个系啦，白吃白喝，即系好似食霸王餐咁嘅意思，好似啊，依家你会解释到噶啦，咁啊，甚至乎咧，佢又会介绍咗有一个活动咧。以前你记唔记得咧？话胡士托嗰个年代咧，就话咧就系 no war， 系啦，就要 sex 咁样啦，系啦，即系我哋要性爱就唔要战争咁样。佢话咧而家咧佢哋喺食物上面咧有一个新嘅口号咧，就系话咧，need food， 跟住咧就话咧 no bomb。 No bomb， 即 系 唔 要爆炸， 就 唔 要 炸 弹， 唔要炸弹， 就唔要炸弹，就唔系净系爆炸啦。系啦，唔要，系啦，唔系骨头，唔系 bomb， 系 bomb， 系啦，唔要炸弹咁样。咁佢就追访咗咧呢啲都比较，你听个名都觉得咧，好似几得意嘅一啲运动咧，但系全部都系同食有关嘅。系啦，咁如果咧我哋再简介一下佢目录咧，可能因为香港好多人咧中意饮咖啡啊。咁咧佢直情有几个 chapter 咧，就系佢介绍咧英国啦。同埋咧，佢入到去嗰啲叫做即系南美洲里边咧，究竟佢哋而家啲人咧，即系种咖啡豆啊，佢哋有啲咩新嘅方法咧，就令到大家有啲公平啊，或者保障佢哋啲即系福利啊咁样嘅。咁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呢本书咧，佢就 系 话， 即系原来讲食咧，你唔系就咁摆落口就系啦，唔系你去街市买咗菜就系啦咁样。 佢唔系介绍你食啲点样煮法， 系啦，佢可能就介绍你咧，就话啊，唔同地方啲人咧，究竟喺食物啊饮食上面咧，佢有啲咩革新嘅。譬如佢有一个咧，对而家嘅香港细路咧，可能都好关心嘅，就系讲英国人嘅学校午餐咧，佢哋究竟有啲咩革命咧，曾经做过嘅咁样。 呢个都有睇过一啲新闻咧，系讲譬如嗰个厨神咧， 系啊系啊 ，Jimmy Oliver 系啦，佢咧就曾经就系帮过喺英国嗰啲学校咧，整啲细路食嘅午餐啊， 谂 住帮佢哋嘅， 系。但系结果咧， 效果都唔系几 好。系啊，效果唔得啊， 因为唔要垃圾食物啊嘛，讲紧。 系啊， 因为佢哋个个黐肥啊成啊嘛。 佢就算嚟到而家咧，佢呢本书咧写嘅时候，大概1213年咁上下咧。 哦。 佢话咧，Jimmy Oliver 嗰个咧已经系零几年做嘅一次改革嚟嘅。佢话嚟到一几年咧，佢话。聽講咧，嗰個成效都係不佳，即係佢話咧，佢哋仍然食啲好冇營養啦、好簡陋嘅食物咧。咁早排咧，香港咧亦都試過有一個話叫做唔知咩香港人在英國嗰啲類似呢啲網頁咧，就 post 咗咧就話英國政府就派咗唔知幾多錢咧，就俾佢哋買午餐嘅。佢哋交咗幾多錢，然後咧英國政府就會俾啲午餐佢哋嗰啲學生。佢話點知咧影出嚟咧？讲紧一个月嘅午餐份量咧，全部都系得唔知咩水果啊，得几块面包咧，哇，新到笑都落，系啦，跟住佢哋就改革咁样啦。嗱，好啦，咁我哋不如跳入去咧，即系认认真真咧讲佢其中一啲嘅活动咧，不如先讲下咧，头先讲嗰个白食族， 好啊， 系啦， okay. 即系。 佢究竟系鼓吹啊，定系讲乜嘢咧？ 佢呢个白食族咧，佢英文咧就叫做 vegan 啊 ，free， 佢咧就系话咧，专门咧就系话。我哋系要唔俾钱嚟食嘢嘅， 哦， 唔俾钱嚟食嘢， 即系食二手饭啊！ 啊，系啦，嗱，又好聪明噶，因为咧佢话开头啲人咧见到话白食又要唔俾钱咧，佢哋就话啦，咁啊咪即系咧叫啲人咧游手好闲啊，唔做嘢啊，专门黐饮黐食啊咁样咧，咁但系原来唔系，系啦，佢唔系，佢咧呢一个白食族咧，原来就系同呢一个鼓吹消费主义咧，就系要发动呢一个对抗， 哦， 我哋唔要买咁多嘢。我哋唔要消费咁多嘢，我哋咧就要嗱比较极端嘅吓，即系你听完咧，你当系增广见闻咧，你就唔好谂住咧咁容易实行到，好难做到嘅。佢咧就话啦，我哋称自己呢一批人咧就叫 vegan， 咁如果你叫我哋全名咧就 veganism， 即系咧叫白食 主 义，系啦一种主义嚟嘅咁样。咁佢就话啦，就唔系黐饭食，又唔系食霸王餐。佢话咧，我哋希望咧采用唔同嘅策略生活，点样策略呢我哋尽可能就唔浪费地球嘅资源，我哋尽可能唔参加传统嘅经济体，佢哋连工都唔翻嘅。 哇！即系减低呢个出行咧，可能少啲碳排放啊。 系啦，佢哋分别会做啲咩咧？嗱，我哋可以听一下咯。第一咧，佢哋会由拒绝买食物开始， 系 拒绝买食物开始。第二，专门执嗰啲咧，仲食得，但系已经俾人抌嗰啲食物。 明白。 系啦，即系头先阿田讲啲二手食物。 系啦。 系啦，第三，佢哋唔开车。 嗯， 唔会自己揸私家车，系啦。 我哋净系新手牌啊，即系嗰啲顺风车啊，拿住个手指公，跟住我又去啊。 佢车都唔搭噶，单 车咯，一系就 系啦。佢咧唔搭私家车啦，唔揸私家车啦，连巴士都唔坐。 公共交通工具 系啦，所以系好极端噶。即系如果你听佢咁样介绍嘅话咧，佢连公共交通工具都唔坐啦，跟住就开始难啦。唔租楼，唔买楼，唔工作。佢用最激烈嘅方法去拒绝消费， 佢咪做原始人嘅生活啊？ 系啊，我怀疑佢就原始人。但系咁喺佢访问嘅过程里边咧， 呢一班人唔系原始人嚟嘅，佢哋好多咧都系受到高学历教育啦，甚至乎系譬如嗰啲互联网嘅高手啦，咁即系佢唔系嗰啲话诶系呢个失败者，所以先搞啲咁嘅嘢。 即系佢纯上嗰个叫做最系啦，系啦， 系啦。咁佢哋诶话，所以佢点解叫自己做 freegan 咧？因为佢话咧个 free 就嚟自于即系诶呢种唔系免费啦，即系佢哋唔要消费啊嘛。佢点解特登黐埋个 vegan 嗰个根咧？佢话就因为咧有个素食主义啊嘛 ，vegan 啊嘛。咁所以佢就话啦，我哋同佢一样嘅，都系想保护呢个地球。啲素食主义就系想唔食咁多肉，就唔想杀生破坏。佢话我哋同佢一样嘅咁样。 但系咁样，但系嗰啲人食剩嘅，譬如佢举日嚟，佢食个牛排，咁成日都系话，哎喂，食少啲牛啦咁样。咁但系佢只系食剩人哋食嘅，唔好嘥到 啊，冇错啦， 桶我啫。 已经好紧要啦。 但系佢原本嘅话，咁嗱，你会唔会助长一啲人啊？诶、哎，我食唔晒唔紧要啦，佢可咁我食埋噶嘛咁。 唔系啦，佢起码令到自己嗰个消费唔使即系俾钱买嘢咯。 只系佢 唔会制造多一嚿咯。咁所以佢话咧，佢哋有几个方式咧，就鼓励大家跟住佢做嘅。咁你听下啦。 唔搭公共交通工具。 佢话例如咧，佢话喺欧洲咧，佢话见到好多人咧。就会抄垃圾桶嘅，佢话特别啲后生仔。 我想话而家今时今日唔好抄垃圾桶啊！ 咁、当然啦， 今日睇到话喺佐敦嗰度啲棚啲老人家抄垃圾桶哦，好多嗰啲卫生用品，即系防疫用品啊，跟住惊佢染疫啊。 哦、我哋要强调呢本书系成书于咧2019年嘅，系早喺呢、這个 有啊呢、這个卫生问题。 哦，咁当然啦，所以咪话好极端咯，好难跟噶。佢话咧，佢哋以前啲后生仔中意欧洲度抄垃圾桶，佢话咧无论系食物啦。定系生活用品咧，佢哋都会咧执翻嚟用嘅。如果系新嘅啦，食唔晒啦，又干净咧，佢哋会再攞嚟食。 其实我哋而家喺香港都有啲 uncle 咧，佢都拆垃圾桶搵啲食剩嘅烟食噶。 会嘅，但系佢哋嗰啲系出于穷，呢一班咧佢就有钱到停使，有种使命感嘅。 咪即系等于去咧，之前你记得啦，每逢六七月咧，嗰啲大学嗰啲垃圾站咧，咪好多新即系用咗一阵啊，可能几个月嗰啲柜啊、床褥啊、被铺啊，咪话佢哋即系用完即系哦，跟住我哋。搬啊咁嗰啲啦， 咁第二个咧就容易做啲嘅，佢呢啲白食族咧就会鼓励大家咧用交换咧就代替购买，于是乎咧就将你用唔到嘅嘢咧就同你换啦，譬如你举办一啲二手异物嘅活动啦，交换网站，咁呢我哋香港都做紧啦， 而家都有家私啦，最多就 系啦，都比较多嘅咁样，咁跟住开始就难咯，咪头先话用搭踩单车就代替公共交通工具，咁啊佢哋有啲喺外国嘅白食族咧直情成立咗咧社区单车团啦，又有共享单。车不过我想问早几年咯，呢本书系早几年嘅事，而家啲共享单车都唔知抌咗去边啦， 系啊，掉晒落河啊， 掉晒落河啦，所以真系唔掂嘅。嗱，呢个最夸张，免费住屋，就头先讲话佢哋唔会买楼，唔会租楼嘅。 咁佢点？ 佢哋点住咧？嗱，呢个真系劲啊！香港就应该学唔到嘅。佢话咧， 住都唔够住啦，免费俾佢。 首先呢一班人咧，佢哋认为咧，居住系人嘅基本权利。唔应该用钱先有得住嘅。 哦， 话啲地产商真系多谢佢哋，系啦，冇错。 佢真 系 好， 系啦， 打工咁样住啊。 系啦，于是乎佢哋会做啲咩咧？佢话有啲白食族咧，就会将一啲咧俾人破坏咗嘅，俾人丢弃咗嘅，譬如啲烂尾楼啊，可能外国会多啲啩，即系可能佢间屋已经 废屋。 鬼屋啊，空置咗嘅，冇人嘅，佢哋就会咧将佢重新装修，佢重新装修， 佢自己， 佢要会自己一手一脚，即系我谂佢入 揼翻 企理佢，然后仲用无偿嘅方式将佢呢一间屋咧分享俾其他人， 分享翻俾佢嗰。同族人啦，系咪啊？ 唔系，即系我谂你，唔系有需要嘅人，你咪嚟住咯。 佢住得十年八年，唔系十几廿年咧，佢会可以逆权侵占。 系啊， 跟落系佢噶咯。 系啊，其实如果你从个概念咧，佢系几好嘅，即系佢话喂，你唔使嘥钱再租屋或者起多间屋啦。 又会咁易揾到啊？ 系啊，冇错。咁究竟有几多咧？咁样咁，然后另外一种咧，就香港有部分人都做紧嘅，佢哋就拒绝消费一啲食品咧，就会自己动手咧，就种蔬菜嚟食。 啊系 呢、這个就做得到多啲嘅， 自 给自足咯。不过你话即系供应俾一个人食就 OK 啦。你话如果要成个社区都唔去即系买，即系你唔去超市买菜，然后靠自己种咧，系难嘅，系难嘅，所以就唔得嘅咁样。咁啊，最难就系呢样啦，减少为咗金钱而工作。 减少咩啊？ 为咗金钱而工作， 冇错。 即系你做嘢， 哦，你为钱嘅， 系啦，佢系咁样嘅。 先做。 咁 working holiday 咪得咯？ 唔关事啊。 你 working holiday 你系冇人工斗噶嘛？但系你帮人做嘢，人哋俾你住。 唔系啊，我帮你打工啊，我就两餐一宿就得噶啦。 系咯系咯，就系 working holiday 啊嘛。 佢因为佢嘅意思系调转嘅，佢嘅话咧减少为咗金钱而工作咧，就系话你尽量使少啲钱。咁、你咪唔使用多钱咯、 哦， 你唔使用好多钱嘅，你咪唔使为咗钱嚟打工咯、 哦。 所以你要先做到头嗰五项先，即系白食白住啊，踩单车啊咁样啦。 死啦！我初听到 Peter 好似好离地咁啊， 佢梗系超离地啦咁样。所以佢鼓励大家咧，就用一啲咩时间银行咧，嗰阵时香港咪有做过嘅，就 话时分券啊嘛， 系啦，时分券就话要用呢啲方式咧嚟做啦咁样。佢话咧希望咧你就用呢啲时间咧就多啲照顾你嘅社区，就唔好咧为咗钱咧可能走去炒股票。对你的社区一啲悲益帮助都冇嘅咁样， 佢嘅谂法都系啱嘅， 好出位啊，好理想啊。 系，但系问题系我哋都系要现实要去生活噶嘛， 系 冇错。即系其实一个循环嚟噶嘛，唔系你做工你诶赚钱，赚钱就点去买食物咁啊？咁佢就话俾你唔使嘅，其实呢个世界你唔使为食物而去赚钱，跟住咧就可以嚟攞啲白食啦，跟住 fit 去执啦， 系啊执啦，跟住去借免费攞免费地方啦，咁好似好似麻麻地 喎，我想 问佢结果佢哋用咗几耐系啊？ 系咯， 哦冇，佢冇话成唔成功嘅，因为咧所有嘢都系佢鼓吹出嚟，咁、你有几多人响应咧？你就睇下你 白食白。 系啦，白食白住族咯，就睇下你身边 个 系啦，究竟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啦咁样。 其实佢呢个方法咧，即系其实可以即系一半好，一半麻麻地好啦。 系， 因为你都要刺激下消费噶嘛。 好难噶真系。 系咯。 嗱，头先呢嚿咧就好难啃啦，一嚿好大嚿嘅，即系白食主义啦。咁我哋喺介绍下一嚿之前咧，我哋中间咧俾啲甜品你食下。咁咧佢亦都有介绍咧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潮流咧，譬如佢呢度就话咧欧洲咧，佢哋话咧有一个叫做咧为食物而设计嘅一个新浪潮啊， 新浪潮 系啦，不过都讲紧五年前啊，最少呢本书啊，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 咧。新浪潮嘅名都 有啲咧，有冇发生过咧？ 系啦系啦，因为佢仲系讲紧 Hunger Game 啊，佢仲有讲紧呢啲嘢嘅咁样。 个游戏 系啦，好啦，咁咧佢其中一个玩法系咩咧？佢就话咧佢会将啲食物咧个形状啊。譬如本来呢你食緊嗰个面包呢你而家印象中你面包咩形状 呢圆形。 圆形椭圆形咗咩形 啊四方 形。仲有咩形啊 咁 长条形。 长条法国面包打死你嗰啲咁样。 係 啦。仲有咩形啊 四方都有嘅。 四方讲咗啦。仲有咩三角形都仲得三文治㗎嘛。 係三文治。 好啦有冇袋形啊 咩袋型啊？ 有冇袋型？ 咩叫袋型？ 边个袋啊 ？Hand carry 嘅手袋型。 我成个抽起咁样。 冇错啦。有冇见过？ 只系佢设计上面啫。 我今日就话佢食品设计咯。 碗形 系啦， 即系佢系一个碗嚟嘅，你最后可以食埋佢。 哦，咁圈圈都有嘅， 佢而家咪系咯， 圈圈嘅咯。 佢而家咧就话佢哋即系讲几年前啦吓，都要提醒大家。佢哋咧就话咧，佢哋欧洲咧就发起一个咧食物再设计嘅概念。咁啊，佢宏大嘅。 即系唔使咁乏味啦，都系留落去嗰几个形状。 佢就话咧，食物再设计咧，其中一样嘢咧，就佢好文巢巢嘅就话，将食物同埋城市嘅对话咧就深度展开。 將城市 系咯，深度都系啦。其实即系简单啲，即系整啲新花款啦。 哦，系啊。 咁啊，佢话减少大家嘅浪费，同埋希望咧，你对个食物有多份嘅认识咁样。佢就设计咗咧，譬如其中一个咧就系 一个袋型嘅面包， 手抽型嘅面包，面包袋咯。咁咧，佢成嚿咧，其实就系好似嗰啲白面一团面包咁样啦。但佢中间咧。佢就将佢零零四四啤咗一个咧手抽位，好似人哋嗰啲咧名牌手袋咧嗰啲圆咕碌咁样咧， 明啊， 抽咗喺度， 咁样有个手握位， 成嚿都系个手握位嚟嘅，即系见到 系 啦，咁所以你可以成嚿食咗佢嘅咁样。 佢系咪里边就装翻其他面包？ 系啊，唔系 佢净系成嚿面包， 成嚿面包，不过车咗个手抽型俾你咧，你可以一路拎一路食啊， 装嘢嘅， 唔系噶， 攞嚟食噶啦，直情系， 等你方便拎起嘅啫。 系啦，冇错。咁啊，佢亦都有一个设计咧，就系话咧。可以根据你食物形状而变形嘅三文治盒。 哦，咁好简单啦，日本好多呢啲个模啦，嗰啲广告出嚟，譬如格仔饼啊，嘅鸡蛋仔都系咁嘅圆形啊，四方形咁样噶嘛。 唔系佢嘅特色系话你佢话佢嗰个塑胶材料咧，就跟住你食物。 咁模型 咯。系啦，你长短阔咧，咁你成个模咧本来可能系正方嘅，凹落去咧，你可以将佢。 冚冚埋埋咧，就变翻同你嗰个食物嘅形状。譬如你带条热狗出去咧， 呢、这个唔系食物嚟噶。 系啊，佢但系佢为咗你嘅食物而再设计咗一个新嘅盒啦。 系、哦、啊，整、啊、个帽啊，即系个斗帽、 啊。我明啊。 嗱，日本咧嗰啲咪成条蕉都俾条蕉形盒嘅，咁你咪摆个面包嗰个馅里面，咪整个蕉形面包咯。 系啦，冇错。即系所以佢都有呢啲咁嘅即系得意嘢咯。你话即系嗱，你话系咪好有即系咩划时代社会改变咧？ 倾偈话俾 我知。哦，我哋讲多次啊，诶，展开一段咧食物与城市之间嘅深度对话。 深度对话。唔好意思， 我哋唔理解啫， 我哋识 系啦，真系嗱，所以呢个就俾个甜品你啦，轻强啲啦，跟住嚟翻个硬嘢咯，系啦，头先咪话咧，佢又访问咗另外一个即系行动咧，就系嗰个叫做话 food not bomb。即是说呢要食物唔要炸弹嘅嗰个行动啦。咁佢原来系边度嚟嘅呢美国嗰度嚟嘅。咁呢但你估唔到喎。佢呢我先讲佢巴闭嘅地方呢佢其实只系想推广呢就系话大家不如唔好呢买咁多军火。将啲钱呢就不如我嚟呢即系关顾大家啲买食物呢佢发起一个咁嘅行动咋嘛。佢哋呢个组织嘅成员呢几乎好似犯咗国安法咁样咧，喺美国俾人拉过几次噶啦，系、 哎、 啊，大规模俾人拘捕过啦， 系咪好激进啊？佢哋 冇嘢，佢哋冇行动过，即系嗌同埋派，系啦、啊。但系点解佢哋都会俾人哋即系 要炸弹？其实都好正，好啱数。 因为咧，佢直捣嗰个黄龙要害咧，就系话减少军费开支啊。所以佢话咧，对美国政府嚟讲咧，就曾经得罪过佢哋好多嘅。咁啊，佢哋嗰个做法咧，就系话嗱，你就成立一个要食品不要炸弹啦，即系 food not bombs。而且你上網都仲有嘅，我琴日特登睇咧，佢呢幾年嚟都仲未接嘅，咁咧佢就話啦， 仲生存到，雖然拉曬， 仲生存到嘅，佢話咧就希望你可以建立自己一個形式啦，揾食物來源啦，咁然後咧就定期咧就分發啲食物俾唔同社區人士，鼓勵大家咧就做呢啲咧就唔好浪費嗰啲資源嘅動作咁樣 咯。其實佢意識 係好嘅，係啦，只不過就嚇呢啲好革新嘅嘢， 自己俾人拉曬， 係啊，咁啊，所以呢一本書咧，你記住嗰個名詞得噶啦，與食物展開一場深度嘅對話。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